本港亦都出现相关问题，包括未能登入等情况。部分用户出现 Facebook 需要维修的信息， Facebook 方面暂时未有披露原因。 Facebook 在另一个社交网站 Twitter 表示，今次事故并非受到黑客等攻击造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早晚清凉，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54点，升46点，成交金额21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5点，跌8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平安84.6升6毫，腾讯控股358.4冇起跌，中国联通10.2升3.9毫，南方 A 五十14.14升1.2毫。安石 A 五十14.6升1.2毫，中国移动84.9升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41，瑞士法郎7.823，欧元5.554，加元5.899，新西兰元5.379，欧元8.8937。每百日元对港元7.0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1。日经平均指数报21390点，升100点。港金现价报1226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6.25美元，卖出1306.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咧，而家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系有车龙嘅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啦，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是慢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就是西隧九龙入口，现在车龙已经排到擎天半岛了。路面方面，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车多，龙尾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现在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在马路上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不要左穿右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你知唔知我哥见到啲咩啊？ 见到咩啊？ 陈小宝啊！ 吓，佢走嚟搞咩？ 陈小宝喺二台 office 行出嚟啊！ 佢走过嚟做乜嘢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爸爸，我可唔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搵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哎，我打东啊！ 哎呀，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西翻东。 哎哟，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咯、啊，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翻东，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啊，东东，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何远东，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咁多位听众， 系 而家嘅温度系20度，相对湿度83%， 哇， 啲衫又唔干啦， 唔会干噶啦， 可以用抽湿机啊，启动佢啊， 系 啊，系啊，唔好吝啬个抽湿机， 你今日唔系教我哋咩夸夸族噶嘛， 系啊， 你应该正面啲去将佢演绎啊，今日咁湿， 哇，今日咁湿真系好啦，大家可以开抽。湿机啦， 系啦， 有我好好咩？可以唔使敷面膜啦，今日 系啊，唔使搽 hand cream 啊， 真系， 哎呀，又可以劳烦你啦，湿湿机，你乖啊， 系啊，哎呀，桂花田，你今日真系好靓女啊，日日都咁靓， 都唔差噶，真系， 曾志豪，你真系好有型啊， 夸夸族嘅意思系讲真话咩？ 系啊，讲真话，所有嘢都系真 嘅。系咯，原来系讲真话。 讲真话嘅咩？ 佢有个守则嘅，你真系唔可以取笑我嘅。 系啊， 系啊，佢系第一个守则系唔可以讽刺人噶。 唔可以讽刺， 好正面噶我哋。 哎，头先佢问你问题嘅。 系咯，我哋咁今日如果我咁样夸，算唔算系赞咗你噶？今日呢个节日咧系你代言噶。 系点啊？点解嘅？ 唔系你代言，都系阿田代言嘅。跟住望住你哋已经可以好好咁过今日呢一个日子啦，真系。 今日系3月14日， 系咩日子啫？ 系咩日子啊？ 好，我哋都冇人着白色。 哦，你又知道我唔系真系入边有件白色？ 我话知啊，系啊，你好洁白嘅，琴日形容咗我哋夸夸夸夸嘛，系咪？ 系，其实就咁嘅，我哋见咩人就会过咩节日嘅。 哦， 如果咧， 今日系肥人节咩？ 如果我系见到， 唔系情人节咩？ 如果我系见到阿 Kitty 啦、阿天然嗰啲啦，我就会同佢讲，哎呀，今日系白色情人节啊！不过见到你两位咧，我系会同大家讲，今日系。派圆周率节啊， 3.14嗰个啊嘛， 净系睇到你哋两个就见到有好多个3.14，好圆啊，圆啊圆，画个大圆圈，再画个大圆圈。 几时有啊？唔系哦，就好多每个月都有个一字，都系你嘅节日啫。 唔系，有个七字先系 lucky seven 啊嘛。 都系 我同 C 朗同一个 number 噶， 你系 C 位嚟噶嘛？ 梗啦，天生 C 位啊！ 我赞咗你噶啦，天生 C 位。 我正眼望出嚟嗰啲全部。都是 C 位嚟嘅，真系今日真系一个圆周日嚟嘅，你知嘛？原来咧，3月14日除咗大家惯常嗰啲白色情人节之外咧， 因为其实啱数噶嘛，3.14啊嘛， 冇错。咁咧，原来呢个圆周率日咧已经有31周年噶啦。今日啊，你知唔知真系有唔少嘅啲叫做商店咧？都慶祝呢個3月14日， 係 咁得意啊！嗱，即係佢除咗 香港有，香港有， 香港有啊，我知啊， 係啊，你見到啦， 賣咗好多日廣告啦，佢 係啊，係咪就係嗰個美式快餐啊？係 啊，美式快餐啊嘛， 係啊，但我覺得佢好搞笑㗎，佢嗰個慶祝3月14日咧，就係話點？你見唔見到佢點樣用優惠價㗎？ 佢話係3.14咯，係咪？ 係啦， 但佢有括弧嘅喎。 係嗰個括弧真係搞嘢。 係啊，我哋只係收3.1啊嘛。 唔係3.1，3.1 啊！佢話 嗰 4線收唔到啊嘛， 因為寫唔到佢嘛，我哋4線就唔要佢， 冇錯， 5線入嘅。 係啦，即係如果今日搭的士啊，不過的士跳唔到個四字出嚟。 係啊， 即係你話如果我哋以後都可以用呢個括弧咧，同啲的士大佬講，的士大佬係咪可以4線入咧？ 27.7咁樣就 係咪可以收 咯？唔好啦。 所以佢个批咧，佢因为我开头都唔明白，哇，点解佢系定喺个个美式快餐有好多食物噶嘛？ 系啊系啊， 我话做咩净系个批收3.14嘅咧？ 咁因为食个批字啊嘛。 系啊，原来就系呢个圆周率日咁样。 系啊，而家咧即系啲不论啲坊间大小铺头咧，都会中意中食字啊，食咗个字，其实个批啱噶。 啱噶啱噶。 批同批咁样， 系啦， 食个谐音。 咁所以咧，佢话今日咧有好多人都会庆祝呢一个。 其实抵噶，因为嗰个批咧，其实都要8-9元噶嘛。 哦， 好耐冇食 啊！ 佢仲要系新嘢嚟嘅喎， 系啊， 佢出咗个特别版噶嘛， 系咯， 个口味系唔同嘅。 系啊，即系老老实实，你话我哋虽然好崇日啫，但系都冇乜人好似即系日本人咁样。今日会唔会真系有女生系女生回礼翻俾男生噶嘛？系啊，你都唔记得啦。 咁样嘅，咁人哋日本兴啫，系咪兴到嚟香港咧？好似咧。 我觉得唔系好多咯。 你问下呢个来自东京街的你嘅东东，佢话自己一身潮牌都系东京噶嘛？ 佢避咗啦， 唔好咁讲。 佢避咗系三月十四号之前翻嚟啦。我知道佢可能会 唔系，我惊太汹涌啦，即系我惊即系堵塞咗呢、這个，即系东京机场咧，唔系几好 啊 嘛。 即系啲人回翻礼俾你咁样嘅。 系啊，我又唔知道点样运翻翻嚟。 系咪啊？ 系啊，又要等行李咧。 全部都系俾嗰啲加大码嘅妇女着咯。 嗱。但我真係睇咗個報道㗎， 點咧？ 佢係話咧，日本嗰啲女性咧，係覺得依樣嘢好困擾啊，跟住好似咧有唔知幾間公司啊，都定立咗咧話。禁止，即系你千祈咧，二月十四咧，你又唔好送嘢俾女仔，而咧 三月十四 咧， 你 亦都唔使回礼啦，因为咧，即系日本可能啲男上司咧，其实都好严厉嘅，就算咧，你冇表示过啲乜嘢咧，佢都希望个女即系嘅下属，你好似三月十四就快到咯，你要送翻盒嘢俾我， 俾翻朱古力 都要， 系啊，仲要咧，嗱，你都知啦，日本嘅啲朱古力咧好精致噶嘛，精致得嚟又细盒，但 系 又贵噶嘛， 系啊系，咁跟住平啊，佢冇啊佢。 系冇嘢系， 冇嘢平价嗰度。 系啦，但系靓啊嘛，咁所以咁佢哋咧要花嘅钱咧系好多钱， 即系嗰啲员工系咪？ 即系要买千几二千蚊朱古力，无啦啦，即系为咗今日，咁哇，咁好大件事。所以咧好多公司咧都话，唔使做呢一样嘢啦，咁样咯。 咁但系佢咁样，二月十四你都唔好谂住收啊，咁样嘅。 你放佢好想收咩？真系。 唔系啊，女孩子啊， 系啊，二月十四要送啊。 买男仔要送俾女仔系咪？ 系啊，你有冇收到啊？二月十四 有， 老公嗰啲唔算嘅。 咁唔系点啊？收啲咩？啊，有都有啊。个 仔都唔算。 喂， 收咗啲咩啊？ 我哋有个听众唔记得送咗盒朱古力仔俾我哋咩？ 啊有有有有有，系啊。咁不如我哋今日嚟个圆周大挑战啦。 系点啊？ 边个可以噏得出三点一四嗰个？ 三点一四一五一六。 嗱，顶笼去到呢度啫。 系啦，系咪三点一四一五一六啊？ 系咪二七 啊？ 有二七 三点 一 四， 喂 喂，搞错啊！ 唉，真系 几多啊？几多啊？几多啊？ 我唔知阿点话三点一四一六咁样， 我记得好似一四一五一六嘅， 系我记得有个二七嘅。 哦，如果咁都揾唔翻佢啫， 总之系数目字嚟噶啦。 系啊，因为呢个游戏咧都系大家都中意玩嘅。究竟喺呢一个三点一四嘅日子里边咧，你点样可以好圆满咁样将成个节日数出嚟咧？一系就攞嚟玩咯。同埋咧，有啲人咧就话啦，究竟咧你可唔可以喺身边咧揾到一啲咧？同呢个派有关嘅嘢噶，我头先好快已经揾到最容易啦。 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 系啊，仲有咩系会同呢一个圆周有关嘅嘢啊？ 圆周 即系三点一四啊！你会唔会可以好容易喺你身边呢？即系原来佢哋其中一个玩法咧就系周围揾咯。譬如我头先揾到有呢个巴士路线系三一四啦。 三一四里边 即系三点一四啊嘛，系啊，有条巴士路线系三一四啊嘛，咁佢哋就会话啦，你可唔可以揾出咧你身边咧所有同呢个三一四啦，即系同呢啲圆周有关嘅嘢啦， 都可以嘅。我今日食咗个早餐啊，派咁多钱啊， 系啊， 派 一个四咯， 系噶，系啊，究竟容唔容易揾到咧？ 唔知啦， 我又揾到，起码我眼前有两个都系哇圆周好圆满嘅拍档。 我系三点一四都几好， 三月十四生日咪得咯，都好容易揾到嘅啫。 你电话号码有三一四咪系咯， 系咯， 你身份证号码有三一四系咯。 原是那个令人甜蜜笑脸，原是翩翩起舞转的圈圈，转吹一圈圈眷恋。原是欠缺，原是那句令人难受再见。最怕最爱已经不会再见，欢欣都只靠悼念。谁等等等等不到月圆，谁怕怕怕快乐快永远，可知有情人永远见你才是心底。 心许愿一千段都甘愿，如果保存 即使距离还太远，我信缘分安于身边，情人团聚的小心愿，离开一段开一段心一段，人间的缘虽则是不够远，而有生一天会遇见，成为遗憾的小心愿，诚心许愿一千段。 系啊，佢 Edgar 江海加三点一四一五一六咁滞都系佢啊！呢首歌叫做《怨》。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即系佢有咩仲系可以同呢、這个派嗰啲小数位一样咧，数嚟数去都数唔尽咧，仲要越数越细，越数越细，越数越细，越数越细嘅话咧，仲、 啊、 有乜嘢咧吓？ 就可以劏咯，劏细佢咯，系啦。 即系劏到三点一四一六一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每人一个圆周佢瞓。 三点一四一五嘅床位。 系啦，即系越劏越细嘅。 系啊， 你今日又见到边度有啊？ 今日哇，豪宅有咯， 都有豪宅。 嗱，其实咁咧，之前我哋咪讲咗话好多而家好多楼咧，佢哋唔。成间租出去啦，而家系啦， 好难租噶， 系啦， 即系同啲 office 一样啫嘛，系咯。 咁啊，将个单位咧，喂，横掂都系咁耐个单位，不如我装修佢，我豪装， 系 好多间房咧， 系 啦。咁之前咪话好多啲住宅咧，已经系咁啦，或租俾一啲大学生嘅，俾佢哋嚟香港读书嘅时候咧，可以住呢啲噶嘛。咁但系而家咧都系啊，有啲豪宅又嚟咯，咦，转移目标啦，咁可能已经饱和啦啲 大 学 生。 系 个 market 已经冇得做啦， 啦， 固定咗啦。 佢计个时间，合指一算，系呢一批佢嚟咯。咁佢就话咧，因为几年前咧，咪就有双飞嗰啲小朋友嚟香，即系嗰啲大陆人嚟香港生小朋友嘅。咁即系佢阿爸阿妈唔喺度住噶嘛，咁咧即系佢哋咧就。 冇地方啦！ 啲細路仔又要喺度讀 書 喎、 啊。哇！如果每日即係朝早咧跨境咁過嚟，好辛苦、啊。 其實而家已經有㗎啦，有好多跨境學童㗎 啦、啊， 有㗎。 但我想我啲仔女咧可以 舒服啲， 唔使咁早起身咯、 啊。哦，咁你本來可以等咧大灣區咧成熟之後咧，我哋香港啲學校就上去嗰度起嘅。 我驚 我又未等得到住， 我等到個仔 大 咗 啦，等到圓周率一樣除唔盡嘅咁樣，係啦。咁點算咧？ 點算啊？係啦，而家咧啊，又有啲真係咧香港嘅。市民咧真系好犀利嘅，我有屋，但系咧又可能咧，即系租金贵嘅，即系未必个个可以负担得起。但系如果大家集资嚟租嘅话，又 OK 嘅喎。嗱、咁你每人俾啲，俾每人俾啲，咁啊，即系除翻开咧，冇咁贵啊嘛。 系 啊，有呢、這个香港有豪宅，嗱，即系点啊豪宅咧？佢千三尺， 千三尺 系啦，千三尺已经豪宅啦，系咪？ 喺香港呢啲算好犀利啦， 不得了啊！咁啊，佢咧就劏一开咧就 千三尺开几多咧？有冇良心咧？开几多咧？ 哦，系啦，咁你睇下除唔除得尽咯？一开咧开 十，开十， 开十。开十 开十太少啊！ 吓、啊，每日都百零尺啫， 百零尺太多啦。 百零尺 都塞唔到你、啊。东东，你嗰日自己话嘅， 系 系咪先？ 咁但系佢年轻化啊嘛，佢系塞啲 B B 啫嘛， 哦、 塞啲 小 朋友， 小朋友， 所以 嗱，小朋友又唔系高，又唔使俾六尺床佢噶嘛。 你估你细个嗰阵时唔压榨噶？咁个汤几多啊？ 系一开廿一啫嘛，冇嘢。 我廿一啊！我觉得我实在太纯真啦，真系。 喺一间屋开咗廿一个床位， 廿一点嚟噶？ 唔系廿一个房啊！ 我知，我廿一个床位。咁嗰度就唔系汤房啦， 汤床、 青年宿舍 系啦。 我哋去旅行最爱住嘅地方。 俾阿四叔再做一步， 冇问题。 你要改，佢唔系青年，佢系 少年啫。 或者童年宿舍， 唔系 真 系 童 年宿舍啱啲， 少年都 未 系，因为佢啲好多都系 其实 小 学生啫嘛。喂，咁 OK 喎，有张床佢嚟瞓觉啊， 仲可以训练到佢哋爬上爬落嗰啲碌架床嚟噶， 又可以自理能力嘅训练啦。你又要自己管理自己嘅床位啦。 但你谂下， 收拾整齐， 你同大厦明明呢间屋咧系一家住紧四口嘅，无端端多咗廿几人咧，出出咁住，可能仲有埋啲阿爸阿妈嚟送佢啊，剩啊咁。咁你当我呢度系乜嘢啊？ 夸 系啦，好似搭火车一样啫嘛，一个位五个人坐，我哋可以小朋友咧系计八个都得嘅。 唔系我哋共享单车都咁推出嚟噶啦。 但 系 我呢个系私人住宅嚟噶噃。 但系私人住宅都可以出租噶。 你平时翻晒工啊，啲会所啊留喺篮球场冇人用，我而家帮你叫啲小朋友落去玩下。 唔系，我再夸啲。 系 我啊，连续廿一次都冇落去便利店买安全套， 系 都可以生廿一个噶。你明俾我喺度有廿一个小朋友先？ 哇！你生育能力好高啊！ 冇错， 全部系你养嘅冇问题，但系佢而家收租噶噃。 我领养得唔得啊？ 哇！喂，唔好意思，一讲到租金好敏感啊，租金几钱？ 租金几钱？ 单人床位， 佢净每人收三千蚊都和味啦。 哇！三千蚊得唔得啊？ 唔好意思，三千蚊其实都和味啊。 床位三千蚊， 廿一个 嗰度系六万蚊噶咯，你边度租到六万蚊出嚟啊？ 我冇计错数啊，个胃口唔系细嘅。都几大嘅、 啊， 人哋有生活保姆去照顾佢噶， 有功课班噶， 我啲细都发唔到大， 有生活导师添噶，嗱 五千蚊。 嗱，你冷静啲先，我俾两个 plan 你拣嘅。 好啦， 佢有一个礼拜五日同一个礼拜七日嘅， 即系租呢个咁样 租呢个床位， 五日同七日， 五日同七日，一个价钱都好相宜嘅。你净系估咗五日嗰个先算啦。 五日一个礼拜五日，即系唔系断月计，系断。周计 断息，咁你乘翻四咯， 即系好漏啦。 我哋断月计，系 好啦， 断月计一个月， 我进取啲啦，两万蚊。 哦，咁你哇，我哋真系好平， 咁啊贴地啲系咪啊？ 系我哋真系平好多。 咩叫我哋平好多？ 即系我太贵啦，二万蚊。 你太贵啦，人哋 头先我话三千蚊，你又话我贵，真系 三千就真系低一滞噶嘛。 三千蚊我嘅， 佢两个 plan 咧话嗱，依个咧根据报道咧就 万八啦，万八啦， 万八都唔使嘅，我哋有啲折扣俾你。 好啦好啦好啦， 系啦，五日几多钱啊？ 嗱，五日咧有万三蚊嘅。 哦，你讲紧五日啊？ 系啊， 我讲二万蚊系断月。 系断月咯，一个月嚟嘅。 断月唔系一星期。即系要嗱，如果你一个月喺度咧住五日，唔系一个月喺度住，一星期一至五住一个月咧，即系话二十日啦。 乱到爆炸， 二十日啦， 即 系二十日啦。 二十日 系啦，咁计啦，系咪当一个礼拜？ 即系一个月咯。 咁就一万三千蚊。 一万三千蚊。 但系如果你全个月喺度住咧？俾得三千， 系万六啫，都系 万六。 哦，万六 OK 喎，万六 OK， 我觉得个床位啫系嘛。 系啊，唔系，再仲有可以带你去啲会所啊，楼下篮球场啊，嗰啲公园仔嗰度可以野餐。 哦，咁嗰度我系住客嚟噶嘛。 系啊， 系啦，咁啊住客就可以带你落去玩咯。咁仲有人喺度照顾你啦，帮你睇埋功课啦，咁样嘅。咁你谂下，万五同万唔系万三同埋万六。一个月有廿一个床位， 正到爆啊！ 咁你 嗰度加埋有成哇！廿万噶咯， 廿五万啊！ 一个千几尺嘅单位可以租到廿几万嘅价钱出嚟。 咁你话咧？ 呢个仲唔系香港人嗰个贡干咧？攞诺贝尔经济奖，我觉得下水我提名佢呢啲啊，真系。 你租唔租？ 租。 帮你照顾细路。 佢系佢唔系生活保姆就系头先讲嗰样啊， 辛苦晒。 即系佢放咗学之后，佢会帮我凑埋佢咁样。 系啊，好贴心噶个保姆咧，佢唔会挨一个床位噶，佢会瞓窗台。 哦，保姆系另外再请一件咁样噶， 系 佢一个对廿一个， 系一个。 佢普通话呢啲必备噶啦。 嗱，我净系睇到张相咧，就系左右两张碌架床，然之后咧窗台嗰度咧就系话保姆瞓嘅，几近距离啊！ 哦， 即系小朋友半夜啊，我惊醒啊！ 但系嗰个保姆系单对单啦。 定系即系呢一个汤房里边就一个帮你？如果佢单对单嘅话，咁我咪要汤四十几个床位出嚟？ 诶、欸，你谂多咗啦， 我唔会嘅。 阿宝宝一个咧就应该抵挡唔知几多个嘅。 哦，犀利啊！ 有可能咧，佢咧就系轮更制嘅，可能 系啊，哇，厉害！ 里面运作系点啦？但系咁样，你谂下，一间私人住宅系啊，好似刘生话斋，我领养佢哋翻嚟， 我领养嘅啫。 大家佢经营，佢而家收费咁。 系啊，其实应该就唔同咗噶啦， 梗系唔得啦，犯法噶。 仲要系咧，如果你系会所咧，如果以我哋嗰啲经验咧，佢一早同你讲定噶嘛，喂，你有几多个住户，我申请几多张会所嗰啲证俾你咧？ 系啊， 你如果无端端咁泵廿一张会所证出嚟，咁啊恭喜发财啦，真系 都冇样嘅嗰啲会所证。 有啲要养 噶， 系 啊，有养噶， 系啦。但系我而家咁嬲嘅地方系因为点解我谂唔到呢条桥咧？我更嬲嘅就系点解我冇咁大开劏到咁多出嚟咧？ 系咯，点解你冇咁大啊？ 可惜可惜，月入廿几万啊，香港人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美莹报道新闻。消委会对八款婴儿床褥进行安全测试，发现一半样本未能符合欧洲安全标准要求，有三款床褥未能通过硬度或者耐用测试，有机会令婴儿腐碎时面部紧贴床褥，影响呼吸，甚至有窒息风险。未能通过硬度及耐用测试的三款床褥是经消委会委托欧洲的独立实验室根据欧洲标准进行测试，发现模拟婴儿头部的球体在测试时会陷入床褥紧贴圆孔的边缘，有机会令婴儿窒息。另外有两个样本亦都被发现床褥上的标贴容易被扯脱，另外有一款床褥的长度和阔度和声称不符，容易令婴儿身体夹在床框和床褥之间。中国疾控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董小平认为，长春长生公司等疫苗事故是故意犯罪，和国产疫苗质量无关，将质量和事故混为一谈，怀疑国产疫苗是否安全有效是不公平和不公道的判断。他强调能够推出市面的国产疫苗全部都通过测试，符合质量，符合世界公认的要求，重申国产疫苗安全可靠。董小平承认无法百分百保证监管没有漏洞，但靠监管亦都难以防范事故犯罪的情况。他认为必须严厉打击故意犯罪的人，杜绝事故发生，最重要是令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持份者都按照程序做事。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本月22号至28号访问香港、澳门、深圳和厦门，在北京籍贯台湾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张雄认为，韩国瑜到访香港和澳门和大陆是好事，相信能够起到带头作用，日后会有越来越多台湾的地方官员到访大陆。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广东省委主委张家极被问到如何能够改变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负面印象，他说大陆只要首先做好自己，自然能够吸引对方。对于有政协委员建议兴建连接北京至台湾的高铁，张家极说资金、技术和人力都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政治上的阻碍。社交网站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在香港时间大约今日凌晨开始在全球多个地区出现大规模故障，有关故障初时规模较小，其后出错的频率逐渐上升。有网站监测到问题主要出现在美国东西岸、欧洲部分地区，而本港亦都出现相关问题，包括未能登入等情况。部分用户出现 Facebook 需要维修的讯息， Facebook 方面暂时未有披露原因。 Facebook 在另一个社交网站 Twitter 说，今次事故并非受到黑客等攻击造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早晚清凉，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76点，升69点，成交金额3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7点，跌14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平安84.95，升9.5；腾讯控股360元，升6；安石 A 50$14.08，升1.4；中国联通9.98，升3.5。南方 A 50$14.16，升1.4；华夏沪深300$44.35，跌1.0。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47，瑞士法郎1.004，澳元0.708，加元1.33，新西兰元0.686，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31点，升141点。港金现价报12,26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5.68美元，卖出1,30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三号干线的支路去呈祥道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就比较挤塞。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沙环的福荣街去美孚方向，近住东沙岛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影响到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东沙岛街左转去福荣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和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珍珠奶茶、 夜市、 一语谈、 台北101、 台湾又点止咁简单？电视节目台湾故事二，带你深入宝岛，从发展到保育，由乡土人情到艺术文化，发掘台湾不一样的故事。星期五晚8点，港台电视31。 Sir, Sir, 我要投诉啊！ 又是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又冇人要啊？ 唔知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喎！而家打， 马上打，即刻打， 呢、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风烟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好啦，喺我哋封烟快活人之前咧，其实我觉得咧可以叫啲听众咧做个小侦探嘅， 系， 因为头先阿田都即刻同我哋讲咧，佢目睹有边啲住宅咧，佢都觉得哇，嗰度唔系汤。都冇可能啦， 系啦。因为佢个窗咧，真系咧喺我哋呢度附近啦，吓咁啊，即系见到咧，佢相连单位啊，即系话佢买埋隔篱单位， 系 跟住咧真系好有计划嘅，相信 系 咁跟住大装修，因为之前咧都望成，因为成日望住，即系一路行上嚟嘅时候咧，望住佢啲大厦噶嘛。眼见咧两四个房嘅窗咧，全部都系碌架床。喂，你屋企边有咁样设计噶？你点都有间主人房啦，老老实实。你仲唔系？我仲要睇到即系嗰个上下架床，即系碌架床，因为通常用碌架床，好似我单人独立房嘅，好贵咁样。咁啊，碌架床四个窗户都系有碌架床嘅，有冇咁多人瞓啊？ 系啦，所以咧我就 好容易睇到嘅。其实， 如果我哋听众咧，你都有喺自己啲附近啊，行开行埋咧， 你见到附近 非常怀疑隔篱嗰个可能就系豪宅变劏房嚟招呼人 嘅 话 咧， 系啊，我不妨话俾我哋听，因为我哋都想试用呢种服务。 唔系，我都可以去试下嘅。 我哋都系细路仔嚟噶嘛，童心未泯。 我去试下 做生活保姆 系 可以嘅。 我教佢纪律 系啦。 你笑宝宝食蛋糕系嘛？ 系咯，咪你试下话你系长唔大咯，睇下佢会唔会俾你瞓一晚咯。 我系不老症啊， 系不老症咯。 你认真啊，嗱，咁样系犯法噶吓，因为咧即系香港有法例去规管呢啲叫做无牌商业啊咩 床位寓所条例都有嘅， 系 啊， 所以就一定唔可以啦。 系 啊，我分分钟打工我都唔知系咪犯埋法。 系啊，即系所以如果你可以及到嘅，不妨播报料。 真系啊， 系啦、啊、，Facebook 度话俾我哋听嘅。 咁多人即即咁转，成日咁钟咁钟。 不过咁，即系如果你想做侦探咧，你要及到人哋啲环境咧，咁你都要睇清楚先得噶。 系都要睇清楚，如果睇唔清楚咧，咁、 啊、如果睇唔清楚嘅，啊嗰、那个咩人嚟嘅，睇唔清楚、啊， 有啲烦恼。咁不如配翻个眼镜先啦、 啊。哇，你两个系咪真系年纪咁大啊？即系只眼蒙咁快嘅，冇理由噶。 系啊， 咪即系咪又系深咗？哎，佢系时候配多副啦。 系啊， 你一定要揾嗰啲注册嘅视光师先得噶。 系啊， 一 定 系 啦。 系啊，但系你配之前，咁你有冇带钱去啊？ 哎呀，嗱，我嚟咯，我讲识扮嘢。阿婆咧就冇咁多钱。阿先生哥哥仔啊，几多钱配一个眼镜啊？ 哦，你系阿婆嚟嘅， 我系阿婆 咁样。 我又冇乜钱喎、 啊。哦，你有冇？ 不过政府就好似俾咗啲钱我啊。 你有冇超市购物礼券啊？ 系 我冇啊。 有间超市叫做政府啊嘛。 政府俾我嗰啲，佢嗱。我就听嗰啲社工姐姐讲嘅医疗券， 是啊、 但系我只眼咧，我配眼镜都同医疗有冇关噶？ 你只眼有事啊嘛？ 系啊，我哋都系医紧你噶。 嗱、 啊， 我揾我呢个专业视光师。暨肉类切割员，专专汤人嘅， 系啊， 我叫佢介绍我哋嘅 plan 俾你知啊。 你系视光师哥哥，系点样噶？ 阿婆，你有冇用过啲医疗券啊？ 哦，系未啊，啱啱 生日未用过得噶啦，你去入边啦嗰度，哎，唔使验眼噶啦，我嚟帮你配啦，系冇问题噶啦。 唔使验眼就得噶啦。 系得噶啦，大概你都系老花啦，应该。 哦，系啊，系啊，我长期蒙眼噶。 你长期蒙眼添啊？哎呀，咁睇嚟要 做。系咪好严重啊？ 好严重，你做个深层次嘅检。我要帮你、 哦、深层次啲， 咁几多钱啊？ 诶，钱一啲，我哋朋友嚟噶嘛，我哋唔需要讲钱住嘅、 哦。但系咧，成日都听坊间咧有啲嘢咧可以补补眼睛噶， 可以 有冇啊？ 有食榴莲可以补眼噶， 我带埋你个隔篱药房都系我哋开嘅， 系 都。买埋啲嗰啲深用海绵去补下隻眼囉。 我冇咁多钱啊。 阿婆你都好耐冇开心啦。嗱、啊、买啲绿米巴虎鞭。 买嚟做咩补眼呀、啊、 可以 呀、啊。 成日都话谷上眼谷上眼㗎嘛。 啊、 你买条虎鞭上去点㗎啦呢铺。 阿婆冇钱呀、 啊。有啊都话有超市礼券囉。 係呀、啊。 全包㗎。 啊政府嗰度超市奶券啊！ 其实佢本身就7500嘅， 系， 不过你顶笼都得4000啫， 系啊， 就4000啦， 系啦， 4000可以配眼镜， 可以， 可以买深容海美， 买虎鞭，系啦，全部齐晒，攞去啦，系啦， 点解会4000医疗券 顶笼4000啦？最近变4000， 但系佢可以留噶， 佢有一年咧出多咗1000噶， 系啊， 有5000添啊，嗰年，不过我谂大家都唔讲啦。 咩？ 但佢四千做上限噶嘛，佢有啲都系话累积到。 系咪之前系咯？即系有啲加咗码嘛，系咪啊？ 佢一年加咗1000蚊码嘅。 系 我听我爸爸讲。 咁上限咧就系讲紧两一年2000嘅啫，其实咁你可以累积两年用。 系 系啦，讲紧咧就长者嘅医疗券啊，系啦，都讲咗好多日。咁啊，因为我哋丰衣快活人就系44，所以我哋实 在真系太多啦， 忍唔住真系要讲下呢个。 系啊，嗱，之前就话用医疗券咧就买深融海美啦，咁后来咧就话配眼镜啊、视光服务啊， 真系。 咁近日咧就有人话喂唔对路，有阵时一次过咧真系见佢 claim 咗咧成4000蚊，就系之前嘅上限嚟嘅， 系 一次过就打爆佢 嘅。老人家就储咗就两年，即系之前一年冇用到，咁第二年就4000，咁跟住走去配眼镜，点知嗰个吓真系好狠嘅，真系。 系 3900啊！ 系3900，就找翻 翻嚟。3900，冇100蚊啊！3999。 哦，用晒啦，已经。 一铺清晒嗰个长者嗰、那个医疗券， 即系一次就用晒佢。 其实长者冇用到啊，代表佢哋身体健康啫。 哦，都系、哦。 即系其实我觉得咁又唔需要太过分，咁就一次过就话喂我你冇用就俾我用啦。 喂，咁我而家唔用唔等于将来用唔到噶嘛？虽然即系你话， 但佢有上限噶。 我知，即系虽然你话可能去到12月31日 嗰个礼啊。两年啦嘛。 系 啦，嗱，而家咧佢嗰个焦点咧就系话有人建议咧就系如果用喺视光服务嘅话咧，唔可以超过2000蚊，即系想封顶有上限嘅。咁啊，因为就系嗱少少斩脚趾被沙虫嘅，就系惊你呢个范围里边咧掠佢水，所以咧就唔俾你咧用爆佢嗰5000蚊个 quota。总之2000就算啦， 顶 笼2000，咁即系话咧呃2000嘅啫。但系个前提你觉得佢系呃咯，咁但系如果调翻转，佢真系话喂唔系，我真系想用个好好嘅服务咧。就係想用4000蚊，我又真係有成5000蚊嘅，4000蚊、5000蚊嘅醫療 quota 嘅，咁以後你都唔可以扣 coupon 嘅咯噃。 哦，係啊，就唔可以啊，最多2000咯。咁問題點解會去到咁樣？因為咧就係有個審計出嚟啦，就係講緊咧2018年嘅醫療券嘅申請情況咧，咁歸類啦，佢有視光師，即係配眼鏡啦，有西醫咧，有中醫，有牙醫嘅，咁呢個係即係人都要需要，即係一年都可能要去幫襯下啦。但系问题系讲紧医疗券嘅申请咧，视光师系俾西医有11.5亿嘅，明啊？即系可能病啦，多一定系病噶啦。中医有5.3亿，牙医有2.8亿，但系竟然视光师系有7.6亿，高过中医同埋牙医。 哦， 就系、是、都仲系喺呢个西医里面嘅占咗五分三咁样嘅数额嘅。 系。咁就证明我哋啲长者隻眼係需要服务多啲囉。 啊仲有啊仲有啊。嗱仲有讲个申请医疗券里面个金额个中位数啊，中位数就得拉匀啦。西医系300，即系 claim 嗰个钱啊。中医系245，牙医系640。大家知道牙医系比较贵嘅。 系。 竟然视光师1900几。 系啊。 哇，所以呢个数字夸张得紧要啊，真系。 咁呢个会唔会就系佢除咗系所谓帮你验眼啊之外咧，通常就包埋副眼镜噶嘛。咁嗰副眼镜配落去就梗系贵噶啦，系咪先？ 我真系咧嗱，认真咧，因为我哋之前咧就未需要去到呢啲叫做嗰啲眼镜。 你有医疗券啊？ 唔系，即系配嗰只眼镜啊。 你冇呃医疗券 啊？系啊， 讲配嗰只眼镜，即系譬如成日都话因为有老花啊嘛，跟住有近视咧就话直望睇到吓即系一副眼镜有两个功能，成日都话嗰啲渐变镜或者系渐进镜，咪嗰啲乜镜、文镜都好啦，好贵嘅。 系 呢个一向都听到话，哇喺香港配一副咧，就算系嗰啲40多岁嗰啲人咧，佢啱啱就系咸淡水交界，咸淡水交界又要有老花有近视嗰啲咧，咁佢话都会配一副咧，真系都几乸利嘅，都讲紧要3000几蚊嘅副镜，再加眼镜框咁。 系啊系啊， 通常真系个框就话俾你听系咩品牌啊， 就可能好平嘅可以。 唔系啊，而家啲框 都 贵 噶， 你睇下你自己要咩品牌啊？如果你要牌子嘅，可能就系贵啦。但系最贵就系嗰副镜啊， 个镜片都可以好贵。 嗱，我上次有经验嘅，我陪我妈咧去配眼镜。嗱、 啊， 咁、那个过程咧，我真系要先说明清楚嘅。本身系我去睇眼镜嘅啫，我自己去配，跟住嗰日同阿妈食饭啦，咁佢入埋嚟，咁佢望下望下，见我喺度等啊，又整眼镜嘅时候咧，佢话不如我都睇下啲眼镜啦。佢话佢嗰副都配咗好耐啦，同埋咧啱啱有啲老花嗰啲嘢咧，都想就 系 要配嗰啲。 想验下眼啦。 系啦，咁佢咪真系咧喺我帮衬开嘅嗰间铺头里边咧，佢就揾啲眼镜嚟睇。 系， 咁嗰副眼镜就系公价 set 出嚟噶嘛。我去睇，譬如话又系1000蚊。 佢去望都系望1000蚊个符，咁于是乎去到最后咧，佢验眼啦，因为又系需要有渐变啊，或者嗰啲眼嗰啲功能嗰啲咧，佢最后咧我唔记得几多钱啦，因为嗰间咧都真系服务好啲嘅，系贵啲嘅，佢会有啲轻啲嘅镜框啊，同埋啲靓啲嘅镜片咧。总之都应该系接近有2000多蚊咁上下嘅，即系可能连埋所有嘢加埋咧，佢真系可以用医疗券。咁佢真系望一望嘅时候，佢医疗券真系咧，我妈又即系比较身体又健康咧，佢仲好剩啊，有剩好多啊嘛。佢真系可以即系几乎 claim 晒咁滞噶啦。咁嗰刻我喺隔篱望咧，我就问我妈话：，喂，妈 claim 晒得唔得？佢话。我咁其实佢跟住会再储过嘅、嗯，即系佢唔系话你成世得2000蚊噶嘛， 每年都会有， 每年都有噶嘛。咁所以我妈咧反而好疏爽，话冇问题，用咗佢咯咁样。 咁、嗯、都唔系叫，都唔系自己。 唔系因为佢仲会生出嚟啊嘛，同埋你唔会话咧，即系惊你跟住冇咗用啊嘛。咁所以呢个个案里边咧，嗱我只能够话佢冇特登咧。望住你长者嚟开你价，因为佢真系公价摆到嘅，个个去都1000蚊嘅。 系 咁，我阿妈亦都唔系被游说咧，就话不如用晒佢咧，然后你配付3000蚊，又真系冇。 因为阿伯母又有剩喺度， 有剩噶嘛， 同埋佢亦都有服务攞到翻嚟，亦都系好好嘅服务添。 咁系咪系因为有你阿仔喺度咧？ 唔会啦，佢嗰度真系明码实价写咗喺度。嗱，当然你可以话喂阿豪仔，你嗰个例子咧叫做凤毛麟角。好心嘅有，但可能调翻转有啲3999嗰啲，佢摆明睇住你嚟食嘅，咁嗰啲都系有嘅，系存在嘅，我相信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而家用2000蚊封顶嘅，咁咪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噶咯。即系嗱，我话站在于呢个角度嘅话，会唔会就令到有部分好似即系嗰啲精明长者，佢就话喂，咁我咪冇得用咯。即系我本身身体又好，我就真系睇唔到咁多医生嘅，真系。 认真嗱，我唔知道真系但系咧，我哋由头到尾都听到话嗰啲，即系佢配眼镜咧，系讲紧嗰个功能性咧比较贵嘅。但系咧，我早阵子喺旧年就去咗日本。 系 日本咧，咁啊，即系咧，系听朋友翻嚟讲嘅。第一時間唔好理个3711，去配眼镜。 系 咁，我真系走咗去配眼镜。 系 哇，我想话俾你听。佢比任何一間香港嘅都要平，因為我屋企咧阿仔阿女同我自己都戴眼鏡嘅，我由頭由即配眼鏡嘅經驗已經有10多年嘅啦。咁咧，我話將佢同我阿仔阿女去配咧，加藍光即防藍光嗰啲啦，跟住咧再加啲咩咧，加埋埋都唔夠香港咁貴。 嗯。 咁你谂下，咁我就亦都配咗一个咧，即系好似啲老人家要戴嗰啲睇近嘢睇 向下望， 最系嗰只啊，即系二合一嗰啲咧，都系好平。 系，但呢个代表咩？你觉得？ 咁我就系话啦，咁点解人哋嘅技术都可以去到咁平，点解你唔得咧？咁样， 我觉得呢、這个嗱同医疗券就无关咯。我觉得呢个系同 咧。咁如果你平嘅，我明白啊。咁你就系因为佢收得佢好贵嘛？即系问题嗰个技术系咪可以收到咁贵？ 咁呢个就行业嘅问题咯。 系 咯， 嘅操守系咪真系咁？ 即系譬如可能真系1000蚊可以搞得掂嘅，咁你就系佢摆得明浪高个价，咪知你有医疗券咪可以收你多啲？ 我就话觉得 唔 系咯， 因为 如果咁嘅话咧，你对一般消费者咧，我哋冇医疗券，我同阿东东你都冇噶嘛，咁我哋唔通喺香港咪买唔到眼镜咯？ 唔系话你买唔到眼镜啊，即系咪咁贵？ 因为佢如果你话佢用医疗券嚟浪高成个行情嘅话咧，咁冇医疗券嗰啲人系会冇消费意欲噶嘛？ 系， 即系因为你有医疗券先。 但系佢有咁嘅需要啊嘛，咁系咪夹硬要贵咯？ 但系又调翻转头咁讲，既然咧我睇到医疗券咧嗰个咁好用啦，咁好赚啦依嚿钱。我梗系开一啲即系专服务老人 系啦， 哇！我就可以即系舐晒嗰嚿钱， 系，所以而家你心容海味都有呢、這个真系搞笑喎、 啊， 真系 系啊！心容海味我阿婆都已经试过啦。 嗰日你未讲嘅话咩？睇牙医，跟住就唔知去咗隔篱买唔知咩买咩啊？保险系咪啊？保险系咪啊？嗰个 可以用保险添啊？买埋 保险系唔得嘅，系心容海味嚟嘅，即系成日咧，因为我阿婆咧即系嗰啲都好大年纪噶啦，总之咧就系去啲中药铺明咧，佢想买啲党参啊，即系嗰啲杞子啊、明眼木咁样咧。诶、欸，阿婆你用晒医疗券未啊？未用晒，诶、欸，得啦，买妙药都执啲翻去啦。咁我阿婆真系俾人执咗下咧，咁啊 真系执咗好多剂啊， 执咗 好多剂啊， 剂啊查翻嚟啦。 但系都系用医疗券。 其实佢用心用海味嗰个原理咧，系咪佢当系 claim 到中医嗰度啊？ 系啊， 系咯，即系佢系因为佢通常喺中药材铺嗰度有埋中医咧， 嗰啲中医师喺入边。 但系问题系你系去睇医生嗰啲先叫系中医，即系执咗嗰啲。 真係藥嗰啲藥啊嘛。 但係你冇人查到㗎，而家佢哋都話。 嗱，而家咪就係 開俾你啊嘛，可能話喂唔係喎，阿東東，你真係你唔掂喎。 我附加一包。 六尾巴， 係 又嚟六尾巴，呢鋪真係苦邊要靠你啦。 要補一補佢啦。 要補一補嘅真 係。所以咧，咪就係講緊啦，醫學會咧就係話醫療券咧唔係購物券啊，即係等於好似去咗買嘢咁樣啊，長者。 嗱，所以我哋可以真係問下咧，我哋啲聽眾咧，即係特別我哋如果真係有好多你嘅家長可能係用緊醫療券嘅，或者你本身用緊醫療券嘅，喂，其實過去嗰兩年即係兩年儲一鋪啊嘛，你嘅使用情況係點咧？嗱，因為咧，我覺得係好實際嘅。如果舉例，原來話，喂，原來100個長者咧，大部分其實佢好少攞嚟睇醫生用嘅，因為可能佢覺得佢政府啊公立醫院嗰度咧，佢寧願去輪，佢都唔會攞呢個醫療券去睇私家嘅，可能佢真係唔捨得啊嘛。咁佢儲埋嚟嗰嚿錢。究竟佢爱嚟做咩呢？可能有好多长者就话，我就爱嚟当你补贴我咯，我真系爱嚟配眼镜啊，买心阳海美嘅。可能有啲人系咁用嘅，会唔会有啲长者就话唔系噶？我其实真系咧，成日都攞咗去睇医生嘅，我发觉都够用嘅。 我阿妈咪就系咧，佢话够用咯，成日都攞去睇医生啦。 系啊，嗱，所以咧会唔会有一个问题就系咧，如果佢正正经经咧攞去睇私家医生咧，睇得几多次啊？ 咁又系， 你谂下，2000蚊、4000蚊、5000蚊，可能佢觉得咧，佢睇一次即系400-500蚊咧，佢复诊两三次，可能已经冇咗半噶咯。 哦，系啊。 其实佢用嚟真系冇乜，即系可能唔够甜咯。 帮 到少少手， 帮到 少少手， 系啦。 咁你唔系个个富有噶嘛？ 系，我爸爸琴日都好叻仔，佢同我讲，我就见到，咦，做乜阿爸你嗰度挂咗代药嘅？佢话系啊，我用医疗券咧去睇咗皮肤科。 醒噶呢啲系啊。 哇！跟住我即刻觉得，咦，我爸醒觉咯。 冇错。 以前咧唔中意咧去即系话无啦无情白事。做乜要攞啲去睇下西医啫？咁样 唔系啊，诊所咧好多都会见到你个身份，因为你填身份证噶嘛，要登记噶嘛。哦，65岁，咁佢就知道。咁你你扣唔？佢会问你，你扣唔扣医疗券嘅？系啦， 冇错。 咁你一输入个 number 咧，咁佢哋就会去扣钱嘅。 系 啊， 咁所以真系要问下啲听众咧，你嗰个医疗券嘅用途。究竟過去嗰兩三年、三四年咧，你用喺邊度多啲嘅？真係用正正喺睇醫生嗰度啊，定係配咗眼鏡啦，買咗心陽海美啦？如果真係愛出嚟配眼鏡同埋買心陽海美咧，你係因為俾人哋呃啊？ 啲經歷係點嘅咧？ 定係你自愿嘅？你呢個係你嘅選擇嚟嘅？你覺得哎，我強身健體就好過睇醫生嘅？我真係可以打嚟講下。 啊，係，即係如果我唔去 claim 到去睇醫生嗰啲，我攞嚟買嗰啲補品都係一件好啱數。 可能你會覺得係啱數嘅，咁你會唔會都想咧？以後咧就限制啦，喂，你又去睇眼鏡啊？啲鋪咧唔好用太多啦。 我琴日咧都睇到電視咧，有訪問啲街坊就係講緊醫療券咧。咁我有聽到有對 auntie uncle 咧，佢哋話其實都好貴嘅，真係配副眼鏡。但系咧，我唔知点解佢半年就要配一次咯。 咁夸张？ 系啊，佢又 因为只眼有事啊，佢可能系 唔系 配得唔好？ 系咪潮流教主嚟噶？我每年都 系咯，简单 半年我就 主要系换款啦， 系咯， 主要系换款。 唔系嗰啲潮流教主嚟噶， 系老佛爷嗰阵时都系 uncle auntie 嚟噶嘛。 夏天你而家都日日都转款啦。 即系你想话你都系 auntie 咯， 我冇转眼镜， 系啊，1872388，1872388，真系认真做下呢个市场调查， 系啊， 打嚟讲下。你嘅医疗券嘅使用情况究竟系点嘅咧？ 喂，即系讲下你爸爸妈妈啊、爷阿嫲、阿婆公嗰啲啦吓，咁佢医疗券用成点啊？系咪真系俾人劏过咧？ 我哋都想知道咧， 有另类嘅啦， 系啊，我哋究竟系帮紧你啊，定系限制紧你咧？真系。 在心里流，此际怎么开口？前事在心里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开一开口，随便一声话，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离别你，只离别你，心痛苦比处死更难受，灵魂。心仿佛死去，心死问 够，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唯盼望情爱如旧，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怎么有，琴弦打开亦无心奏，我现在似木偶，人像木偶，我人像木偶，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全忘我与饱，心中空虚了，已襟泪痕湿透，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寒心曲在奏。 陈百强眼泪为你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啊！我哋就系惊你只眼啲钱流晒出嚟，打嚟讲下你啲医疗券系点用嘅啦吓。 一系政治上嘅阻碍。社交网站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喺香港时间大约今日凌晨开始，喺全球多个地区出现大规模故障。有关故障初时规模较细，其后出错嘅频率逐渐上升。有网站监测到，问题主要出现在美国东西岸、欧洲部分地区，而本港亦都出现相关问题，包括未能登入等情况。部分用户出现 Facebook 需要维修的信息， Facebook 方面暂时未有披露原因。 Facebook 在另一个社交网站 Twitter 说，今次事故并非受到黑客等攻击造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早晚清凉，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57点，升50点，成交金额42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4点，跌11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平安84.95，升9.5；腾讯控股359.2，升8毫；安石 A 五十14.8，升1.4。南方 A 五十14.16，升1.4；中国联通9.96，升3.3；华夏沪深344.35，跌1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413，瑞士法郎7.821，澳元5.552，加元5.899，新西兰元5.379，欧元8.8929。每百日元兑港元7.0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85。日经平均指数报21,431点，升141点。港金现价报12,26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5.72美元，卖出1,3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啱啱收到最新交通消息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都仲系挤塞噶，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清丽苑嘅交通意外咧系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一带都仲系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 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咧，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瓦公湾路啦，一段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大埔仔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咁犀利，五个都走晒？ 唉，系啊，一个走，全部都走晒啊！ 哇，咁仲有乜情怀啊？ 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咧？ 超市买餸啊，清单记得带，买嘢食时要睇住啊，唔好乱咁买。屋企煮饭份量要谂清楚，食唔晒唔好煮咁多，清碟就个个笑呵呵。食正餸记住包好算好，注意食用限期。咪做大晒鬼， 厨余减一成，咪做大晒鬼啊！识食为香港。 Sir, Sir, 我要投诉啊！ 又是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有冇人要啊？ 唔知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喎！而家打，马上打，即刻打 呢、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丰衣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好啦，东东又系你讲天气嘅好时间啦。 系啊，而家嘅温度系21度，相对湿度83%。哇，今日好多云啊，仲会落雨添。 系， 大家记得带遮啊。 OK， 好啦，咁啊今日风烟快活人咧，可以话群情空一呼百应啊。 系啊， 因为好多我哋 好多怨气， 好多听众朋友都话系人医疗券啊，我要打嚟讲下真系。喂，咁啊争取时间啦，如果你都有经验咧，打嚟1872388。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嘅，咁啊而家听一听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风烟快活。 陈女士， 系陈， 系你好， 早晨啊， 系啊，你好啊，有冇医疗券啊？ 我有， 听电话都要俾医疗券，我知唔知啊？听心机你要俾，系啊，但你已经打通咗啦，系啊，喂，讲嚟听下，发生咩事？ 我啲医疗券系用喺医疗车嗰度，即系睇中医嘅，咁咧就冇问题啊。但系咧，我配眼镜咧，剩翻嗰啲钱啦，去配眼镜。咁咧就我初就冇话俾你听啊，有医疗券嘅。 系， 咁佢我副眼镜要成3000几，即系好似话咗3000几，即系老花啦、渐进啦、近视啦，乜都齐啦。 你系咪拣啲名牌框啊？ 唔系，我嗰间系应该就好老实嗰间， 好老实嗰间添， 真系要咁贵。 是啦，但唔好讲医疗券去到咁贵。 系， 今日去，今日我话我系有医疗券，佢话医疗券都系一样。咁、我但系都冇可能，我平时配紧眼镜都系1000零蚊啫嘛。 系、 我最高都1000送几蚊，你3000几，我有咩名牌啫？ 系啊， 有医疗券，因为我要请视光师嘛。 哦，有医疗券，所以佢要请视光师啊？ 咁医疗券嘅人，你一定要有一个正式嘅 挂牌嘅视光师， 喺度啊嘛。当然成本系高咗啦。 但系平时啲眼镜铺都会有视光师噶嘛。 嗱， 嗰啲视光师系经验嘅，即、就、系、是、由红裤仔 系真系有分噶 嘛。 系 即系注册视光师， 即系注册视光师。 有啲系斋帮 你 配 嗰啲做嗰啲注册视光师系贵啲噶，4000蚊啊，湿湿碎噶。但系如果我好赞成政府而家话2000蚊上限呢个限额系正嘅， 系 好嘅。 即系封顶。 因为有啲真系不良嘅分子系炒到成四五千。 哦，即系特登就知你有医疗券嚟掠你水。 真系有咁嘅情形出嚟，不过唔系大部分都系嘅。咁、 嗯、 即系好话啫，有一小撮已经够死啦。 系。 所以街坊啦，而家。 如果你嗰个个案咧，其实你嗰间就真系唔算系为咗医疗券而掠钱咯，系咪？ 佢本身讲到明， 话俾你听啊嘛。我因为个样唔，人哋话唔似我，好咁我就扮唔似咁样啦。咁你就。日都要三千几，咁我话 OK 啦。如果认为我认为啱嘅啱咧，但系如果系医疗券，你都要咁高，我就唔配噶啦。 头先我哋睇过咧，以前消委会公布过有啲手法咧，佢就话一铺两价，佢就唔喺眼镜铺嘅，佢就系药店度咧，佢就话一铺两价就系话现金咧就一个价，譬如买条都系买条虎鞭一千蚊，但系如果写住用医疗券嘅话咧，二千。即 系 佢知道嗰啲钱唔使你俾嘅咁样，一铺两价， 即系用尽你政府俾你嘅，你有几多少去睇到噶嘛？ 系啊， 叫你用到最剩几蚊嗰啲咁啊， 仲 有 嗰啲名目先衰啊！ 咁嗰次你嘅医疗系啊，嗰次你医疗券咧，你记唔记得你仲剩低几多少？ 我 千松啲啫嘛， 千松啲。 咁啊，佢查到你剩翻千松啲蚊嘅时候，佢有冇话俾你听？ 用一次咯， 我就叫你用埋佢，然之后就再补钱。 系啦， 佢有冇特登因为见到你仲有千零蚊就减价平啲俾你啊？ 唔会喎， 唔会咯。 真系话咗三千松啲就三千几。 哦，咁啊真 系 好老实喎。 系啊， 所以我觉得你啲人咧，如果真系唔系咁似65岁咧，就唔好攞医疗券出嚟住咧。 梗系啦，好啦，我又想问你啦，当你剩低千几蚊医疗券嗰个金额嘅时候咧，咁你嗰下有冇谂过就系、是、唔好啦，千几蚊不如留翻睇医生，就唔好攞咗嚟用嚟配眼镜啦？你会唔会咁样去谂咧？ 我又唔会咁谂喎，因为呢啲系正常用噶嘛，我又唔去买鲍鱼、海参嗰啲嘢， 因为有需要啊，戴个眼镜 真 系 有需 要 嘛，系啊，好似桂花田一定有需要噶嘛，咁啊自己自去咯。 嗱，但系咁样，我又想话，你一副老化，一副近视镜，其实两副夹埋都唔使三千几咯。 系啊，如果真系正常嘅，真系唔使噶。真系唔抵 嘅，即系又配咗两副眼镜， 进色啊嘛，又有防太阳啦。 即系二合一啊，因为 系啊系啊，即系三四样咁样啦。 有防太阳会变色系咪啊？你 系啊 系啊系啊，又老花又近视，乜都齐啊。 哦，咁你乜都齐啊，真系贵噶。 佢呢啲全包宴噶啦，真系。 我知道系咁啊。如果净系一副老花啊，一副近视啊，其实都系1000蚊留下噶，唔会咁贵噶。 系。 所以政府系。最好是1000蚊硬压仲啱添，咁嗰啲视光师协会梗系储啦，因为佢哋冇得掠水啊嘛。 又或者你唔好话佢掠水啦，如果佢真系好似你嗰间铺头，或者我上次我同我妈妈帮衬嗰间咧，佢真系你边个入嚟，佢都系1000就1000，3000就3000。 本着良心做生意咯， 咁 嗰啲 嗰啲就冇得截咗个演噶啦，真系。OK， 喂， 有啲唔系噶， 系啊，多谢， 唔系嘅真啊， 明白明白，多谢你先，非常精灵，我为你继续keep 住咁精灵咯，好唔好啊？ 系 啊， 系 啦，好唔好？得闲打上嚟倾偈，好， 拜 拜，拜 拜， 陈女士。嗱，呢个有良心，但系真系都贵喎，3000几噶。 系啊，唔系不过佢咁多。 多 个功能， 好多功能啊！ 佢加埋嗰、那个即系日头行出去阳光嗰度会变会遮光嗰啲咧，又系一件事噶。佢、 啊、 每人累积加上去嘅啫嘛。 系啊、 那個、 ，OK， 好，再听下个听众啦。你好，都系陈女士。 喂， 系你啦， 早晨啊， 系 风吹麦 人 嘅， 系 早晨啊，三位 早晨好。 系我想讲下关于我爸爸嘅经验。 好啊，请讲。 因为我就即系觉得政府就唔啱呢样嘢，嗱佢哋老人家咧就每年就话嗰啲医疗券就几多话4000啦，系咪？ 系啦， 每年2000可以累积4000，5000 啊，而家最高就 系最高就可以累积到 5000， 系啦， 系啦，但系至两年内要用啊嘛， 系 咪？ 系 咁点解政府唔可以将呢个年期拉长啲咧？点解要两年之内逼啲老人家一定要用晒咧？仲有一个问题就 系 点解？嗰啲視光師要做到，即係益咗佢哋咧，因為我發現咧，全香港啲所謂私家醫生好、牙科好、專科好，係10个著咗10个係唔收醫療券嘅。我曾經帶我爸爸去想睇私家醫生，係冇過收嘅。 哦，系啊， 哦系啊， 有 啲地方都真系话成讲到明就话医疗券我哋就唔收嘅咁样 嘅，系啦， 系， 我就唔明嗱，呢虽然系商业世界、商业社会，政府可唔可以善意去劝告一下医生？ 系， 咁政府都系想帮老人家啫， 系， 咁你私家医生又唔收，牙科又唔收，老人家牙同埋成日要睇医生， 系， 咁你得物无所用，我觉得咁冇办法啦。 呢个真系系啊，啱啊， 系咪？是逼住啲老人家 冇办法啦，咁我四千蚊，咁我医生又睇唔到啦，咪配眼镜咯，个个都有老花噶啦。 系啊， 好啦，我嘅经验就系带佢去配眼镜，我好相信一个老人家配个眼镜，你拣啲老人家使乜咁贵啊？系咪？ 系系系， 即系镜框同镜片真系封建由人嘅啫。 系， 佢配个眼镜可以收佢三四千蚊，因为佢知道佢有四千蚊啦，同埋就嚟到期啦，嗰年就 系。 阿伯伯还点都就嚟到期咯， 系 咪配个好啲噶啦？ 系 咁呢样嘢系咪政府唔啱呢、政府点解唔立例？ 系 吓，嗰、个年 其实你放宽个用途，或者咧令到多啲嗰啲诶，头先你讲嗰啲私家医生咧，去叫做认证佢咧，已经很好好啦。因为有个问题真系好简单，你点解个长者可以两年有储到四千蚊呢？因为佢冇用过，点解佢冇用过呢？系因为佢咁正，两年都身体健康，行路砰砰声，定系因为佢系有病啊？但系佢啊，其实走咗去急症室度轮嘅，因为嗰度咧仲系又平啦，同埋其他地方佢收唔到佢医疗券。究竟系边样呢？嗱，其实呢、這个 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你如果唔系个个都储到咁多钱啊，我嗰啲视光师，我就算送埋条苦边都掠唔到你水啦，系咪先？ 系啊，其实我头先期间听电话，好多听众话我唔急，病都唔敢病啊，每次睇几百几快冇咗几百啊咁样。 系啊，即系用唔到啊，可能就系、是。 不过陈女士讲话 最大问题咯，咁 拉长 个 年期都好喎、 啊，拉长年期都有用噶。你如果唔系有呢个 quota 咧？ 系啊，你 系咪先？ 你两年呢、這个可能咧，佢以前啲政府咧，佢就知啊。佢话有啲公公婆婆咧，成日悭住啲钱嚟用啊。 系 啊，就惊佢咧话一路储埋。佢话唔好啦，喂，你唔好悭啊，你有钱你用咗佢。如果唔系咧，你咁样悭住咧，你当系储钱咧，佢惊啲长者咧话储钱。 其实又或者教育下嗰啲长者，你唔使乜嘢咧，即急症室，咁你咪可以分流咗急症室，唔使下下都系你，即系成日都话爆棚 啊 嘛。咁你可以去私家，你可以用医疗券，就系想分下分流下。 系不过而家最弊啊，有时私家唔可以用啊。 就 系 讲紧 最大问题咯，就私家嗱，你啲医生个个话医者父母心吓，你打电话去问，唔好意思啊，我哋唔做呢样嘢就咁，我真系唔明白、啊，你又唔系冇钱收，你照收翻唔得，你收我八百蚊， 系咯， 咪用医疗券咯，系咪先？ 系咪佢嗰个可能收钱嗰个系统咧会复杂、啊？ 嗰、个手续可能 系、可能佢会觉得咧，如果我要问政府再攞翻钱咧，就唔够我即时收到你现金咧咁开心嘅。 加大咗可能佢哋嘅额外嗰啲叫做行政啊。 系啊，因为你知咧，有啲诊所咧直情净系收现金添，佢都见到你电子货币，佢都唔想收啊。咁当然你知道佢可能有第二啲考虑啦，咁所以你话医者父母心咧，咁但又有另一个讲法叫医食父母，佢都要攞钱嚟赚嘅真系。但你嗰个提议好好嘅，即系点解搞到啲人可以储咁多钱咧、用唔到啊嘛？喂，多谢你电话，陈小姐，好 系啊，陈女士嘅、 啊、 ，OK 好 ，OK， 听第三位嘅 ，Hello， 你系边位？ 喂， 带嚟一位都系陈小姐，犀利喎！ 你好啊， 系 陈小姐啊， 陈小姐你好，早晨。 是啊，早晨早晨。 是你今次讲是配什么的，是不是配眼镜啊？ 是啊，其实就我屋企有长者都有用医疗券啦。其实我自己本身是眼科视光师来的。 哦，是。 咁呢其实就最主要想讲返而家个行业其实有啲咩嘅问题。 啱晒，请讲请讲。 好啊，令到大家会有咁样嘅误解啦。咁、其实大家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视光服务嘅认知。是哪一个层次，其实是不是只知道是啊出面眼镜不好配眼镜咁样。 望下个医字望下一二三睇唔睇到。 咁但是其实呢视光的服务呢不是只是配眼镜的。因为其实如果你说只是讲验度数呢，我们读 U 的时候呢其实 Year 1 2呢已经毕业的了，可以。因为验度数是讲的很 basic, 很普通的一样东西。 视 光服务最重要是验眼睛的健康，而是看长者的眼睛的健康。所以其实眼睛健康是对于一个人一个视光的一个的整个专业是最重要的那一 part， 而不是配眼镜咯。 那个健康可不可以具体讲呢，即是什么意思，譬如看长者眼睛的健康。 即是没有斜视啊，或者是会什么 普通啦，斜视那些很简单啫，那些都是很 basic 的东西。那你譬如最普通白内障。 是。 长者很多都有啦。 是。 好，最简单你譬如说有没有角膜炎结膜炎。 是。 有没有青光眼黄斑区，有没有退化那些，那一定要看啦，那些会看到晒的。 咁其次就係睇埋佢嗰啲啊個眼睛有冇因為個紫外線影響到，譬如話生咗啲老肉啊，令到佢啲淚水或者佢啲淚水乾啊，唔夠啊，令到眼乾啊嗰啲問題啦。咁其實係眼睛健康嗰方面係其實最重要。咁但係當然而家嘅行業就係你出面街地鋪眼鏡鋪，就係你我唔知係佢唔做啊，定還是工資唔允許啦？總之就係出面眼鏡鋪，其實坦白講，佢有好多都有 check 埋個眼睛健康嘅。咁但係有一啲嘅有啲流流雜雜，即係譬如而家好多啲外國品牌嚟到香港嗰度，即係賣眼鏡嗰啲咁樣啦。咁嗰啲就真係有機會就淨係 check 個眼睛個度數。咁你變咗咪係啦？咁你變咗咪令到啲人對於依個行業就成日就係覺得佢係眼鏡佬。 係 但係其實根本就唔係依回事，同埋你哋根本冇真正接觸過依一行嗰個嘅服務，其實全面嘅服務 係 乜嘢？ 明白啊！嗱，陳小姐，你呢個視光師咧就唔係進駐喺呢個眼鏡鋪啊，你可能喺眼科， 你可能眼科 中 心啦， 係咁，你就梗係可以即係驗埋其他眼睛，但係註冊視光師佢喺眼鏡鋪咧，佢真係淨係同你上啊醫上醫落醫左醫右嗰個啫，佢就真係冇其他專業嘅意見話俾但係嗰個叫做驗眼嗰個人聽， 同埋調轉咧，嗰啲長者去配眼鏡嘅啫嘛，佢冇諗住醫嗰啲咩結膜炎啦。 因為如果你去佢白內障等等，佢一定會去眼科醫院啊、中心啊嗰啲去睇咯。 係，所以你陳小姐，你會唔會有聽聞咧？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即係掛咗個嚇視光服務，但係其實都係同你玩驗眼咧，就即係越收越貴咯。即係其實你都聽到，咪有啲同行都做緊呢啲嘢咧。 其实坦白讲，你话其实行内有冇敷脂一定有啦，即系边一行都有啦，系咪？咁但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即系你做到最专业啦，做足晒所有嘢嘅时候咧，即系最近听呢啲新闻，真系个人咧真系好鬼 好火啊！ 因为搞到 踩低晒， 搞到你哋个牌头好衰咁样， 即系明明都好高尚、好专业吓。 系啊，你一个行业你要建立个声誉咧，其实建立咗几廿年，我哋廿几年努力去争取啊，去做好啊，去读咁多样嘢啊，咁但系你搞和咧，真系话依三日已经搞和晒。 但我想问一下，而家咧，如果佢哋建议啊，就话咧视光服务收费设2000蚊上限咧，系咪即系话唔单止佢眼镜铺里边揾嗰个视光师？咔哩咔啦咧，唔准超过2000蚊，就算佢嚟揾你都系受限制啦。 其实系一样嘅，因为其实我哋全部都系所谓统称就系视光服务。 系啦系啦， 咁总之就系、是、其实就如果佢而家咁样行咧，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眼镜其实嗱个老人家嚟到佢嚟验眼，总之我哋见到佢眼睛有啲咩疾病，我哋觉得佢配眼镜冇任何作用嘅咧，我哋就会 refer。 去眼科 睇眼科医生啦，或者佢唔系因为眼科问题，佢系因为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我哋就要叫佢睇高血压啦，或者系糖尿病、 其他科啦，系啦。 咁系啦，咁但系譬如如果嗰个长者系真系因为个眼睛个度数问题而要配眼镜，其实眼镜唔系一个商品，而系一个 treatment 嚟嘅， 一个治疗嚟 嘅， 系 即系好似你个医生配药出去咁样啫嘛。咁所以点解而家话？限制個視光師話啊，你淨係可以驗眼啫，驗眼就 OK， 你配眼鏡就話好似係話你呃人咁樣，就我覺得係有依個問題喺度，同埋你眼鏡你冇乜話呃唔呃人，因為其實點解咧？就其實我呢度啦，我唔知出面啦嚇，我呢度就真係 mark 曬咩價錢，同埋嗰啲鏡片廠真係有自己個 price list 喺度，咁就係俾嗰個長者睇。咁所以就其實就即係明碼實價就冇得呃人咯。 喂，咁不如你幫我哋分一分咧，因為咧眼科醫生嗰啲團體咧出嚟就講咧，佢就話長者隻眼如果有事，建議就睇眼科醫生，就唔係話去視光師嗰度咧就驗眼去配眼鏡解決嘅。咁請問其實呢個視光師同埋你哋眼科個 分 工係點樣嘅咧？ 分得好清 楚。 問得好啊，因為其實我都好想講，因為而家咧我哋可以話係腹背受敵， 腹背受敵 係。第一就是眼科医生攻击我哋啦，因为点解咧？我哋好似分咗佢哋啲工啊， 系咪？系咪噶？ 眼科视光师其实系有资格去判断嗰个长者有咩眼睛嘅疾病，而见到佢有啲咩嘅眼睛疾病，我哋就再分流。我哋系 primary eye care 啊嘛，我哋系第一层嘅， 即系最原始嗰、那个 医疗嘅，系啦。咁佢睇到佢哋有啲咩问题，我哋就再分流去俾眼科医生。 系 咁，其实咁样做系对成个社会。 整個公眾是好的，因為點解咧？你其實你知道眼科醫院，你譬如去眼科嗰度，你要排期要排幾耐啊？ 係 有排嘅喎，同埋你睇一個眼科醫生唔平嘅喎。 係 講緊係你如果佢真係有啲咩疾病，你要再去俾錢去俾藥嗰啲又唔平嘅喎。所以其實你唔會話一下子，即係譬如嗰個人佢唔會突然間覺得話，誒、哎，我覺得我自己白內障，或者我覺得自己黃斑點有事，因為一個長者唔會咁樣諗， 淨係覺得睇得唔清楚， 朦朦地咁樣，一定要驗 嘅，一定要睇。 即係你就係覺得，哇，唔係喎，睇嘢朦喎，咁你會揾邊個？梗係揾眼科視光師先咯。咁、但係咧，眼科視光師其實有分一二三四 part 嘅喎。 哇， 其實第一 part 先係全部理工大學出嚟嘅第一部分眼科視光師，佢哋係有資格去判斷佢有咩眼睛疾病，可以用判斷性嘅藥物去睇佢，即係放大瞳孔去睇眼底啊，去落熒光劑去睇佢個角膜啊嗰啲。咁你二三四排咧，其實全部就唔可以做得呢啲嘢。咁所以變咗其實出面咧就二三四排咧又喺度攻擊我哋，因為我哋分咗佢嗰啲公公婆婆客啊嘛。因為二三四排佢哋係最原始以前佢哋係師傅制或者係以前係啲 shirt 啊 diploma 嗰啲讀完，咁啊淨係咁啊就係配眼鏡。 但係而家就可能。我哋就係話啦，就係話二三四嗰啲就係進駐咗喺眼鏡鋪裡面嗰啲視光師啦。 二三四排唔用得醫療券㗎嚇，咁所以佢哋就覺得我哋分咗佢啲公公婆婆客。 O、okay、K， 所以佢哋又出嚟攻擊我咧。誒、哎，你做乜嘢要搞咁多嘢啊？你或者佢哋係根本上自己又想爭取用醫療券，所以其實反而依班人咧。就仲有機會，其實係掠水嗰班添。 你話你哋就腹背受敵咧，但係我頭先聽咧，如果係公公婆婆咧，我就覺得頭暈眼花。 係， 因為咧我就係知道，當我隻眼有事嘅時候咧，本來就話一日就去揾視光師，跟住眼科醫生就同你講唔好揾佢住，揾我先。好啦，但係如果我要揾佢咧，又要排佢啦，又要搞好耐啦。視光師仲要分幾級，即係 原來有分一二三四喎。 我真係從來都唔知啊。 似乎望嚟望去咧，就係望住我手頭上張醫療券，好似個個都想要我張醫療券咁啊！而家。又似你真 系担心，总之就医疗券咧就系二三四排冇得用，咁可以拜拜，同佢哋讲拜拜噶啦。 所以我哋睇眼镜铺就叫注册视光师，就系你批啦， 先至有嘅。 就系注册视光师， 就系你哋啦。 第几部分？第一部分注册嘅眼科视光师先系，即系二三四排其实都叫注册视光师，但系佢哋系第。 但佢会写嘅咩？佢会唔会写嘅？ 你要问咯，你要问咯。 咁呢个 tips 嚟嘅，即系下次我带啲公公婆婆去咧，就话你 系 一排定系二排嘅咁。 系啦，跟住同你讲，我系有排啊。 嗯，多谢陈小姐，你咁详细话俾我听即系个视光师嘅分类 不过我只系知长者咧会好困扰。总之可能凡事咧都要问多两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消委会对八款婴儿床褥进行安全测试，发现一半样本未能符合欧洲安全标准要求，有三款床褥未能通过硬度或耐用测试，有机会令婴儿抚睡的时候面部紧贴床褥，影响呼吸，甚至有窒息风险。未能通过硬度及耐用测试的三款床褥是经消委会委托欧洲的独立实验室根据欧洲标准进行测试，发现模拟婴儿头部的球体在测试时会陷入床褥，紧贴圆孔的边缘，有机会引致婴儿窒息。另外有两个样本亦都被发现床褥上的标贴容易被扯脱。另外有一款的床褥长度和阔度和声称不符，容易令婴儿身体夹在床框和床褥之间。消委会检视12间私营医疗机构提供的白内障手术服务，发现同类型手术费最多可以相差 1.6 倍。消委会说12间机构都有提供现时最广泛应用的超声波乳化微创手术。若果以每隻眼睛计算，选用单焦距人工晶体，各机构所需的手术费连人工晶体费用由12,500元至32,580元。另外12间机构手术前检查费用由350元至1,500元。 只有三间的收费已经包括量度晶体度数的费用，另外九间需要额外再收取最多1000元。至于手术后复诊，有七间机构需要额外收费，另外五间手术费已经包括2至3次复诊费。消委会建议消费者在选择服务前，要先向不同医疗机构查询收费方式和额外费用，并积极了解适合的手术方式和潜在风险等。中国疾控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董小平认为，长春长生公司等疫苗事故是故意犯罪，与国产疫苗质量无关，将质量和事故混为一谈，怀疑国产疫苗是否安全有效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判断。他强调，能够推出市面的国产疫苗全部都通过测试，质量符合世界公认的要求，重申国产疫苗安全可靠。董小平承认无法百分百保证监管没有漏洞，但靠监管亦都难以防范故意犯罪的情况。他认为必须严厉打击故意犯罪的人，导致事故发生，最重要是令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持份者都按照程序做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波音737 MAX 8和波音737 MAX 9两款型号的客机在美国空域飞行。特朗普在白宫说已经通知了当地的航空公司和机师，又说美国人民的安全是最重要。波音737 MAX 8客机五个月内两度发生空难，在埃塞俄比亚航空空难之后，相继有不同国家和地区宣布停飞波音737 MAX 客机，但美国未有即时停飞涉事型号的客机。联邦航空管理局早前说未有证据显示波音737 MAX 的飞机不安全，特朗普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早晚清凉，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48点，跌60点，成交金额4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8点，跌1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平安84.65升6.5，腾讯控股357.6系跌咗8毫，安石 A50 13.98升4仙。南方 A50 14.8升6仙，中国联通9.91升2.8，华夏沪深344.1跌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57，瑞士法郎1.004，澳元0.707，加元1.331，新西兰元0.685，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9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2,228元，升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77美元，卖出1,3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长沙环福荣街有水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东沙岛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啦，系禁止由东沙岛街左转去福荣街，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少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天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青屿干线欣路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点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你有没有听过关爱共享计划啊？ 有啊，年满十八岁合资格的香港人，如果不用交薪俸税，没拿社会保障额外款项，又没有物业，就可以申请4000元。 要交税或者有自住物业的，就可以拿4000元扣减退税额或差饷宽减后的差额。 申请期在19年2月1号开始。 想知详情，上 css.gov.hk 或者打3897-1088啦。 希腊人梗系讲希腊话，但系呢位来自希腊嘅拉比中意唱普通话。 我来到你的城市，如果你来时的路。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钟杰良、冯蓉蓉，请嚟呢一位希腊朋友拉比，同大家打开世界。 Goodbye, hello, or 你好 ，Yes, very easy, Yes.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好啦，咁啊，继续可以打电话你18438啦。网上 Facebook 留言都无人欢迎㗎，特别系呢，如果你系身边有啲即系长者朋友啊，你知道佢用医疗券嘅情况呢，你都可以打嚟讲下㗎。即系如果你就系嗰啲心容海味铺呢，我都好欢迎你喺 Facebook 留言呢。可能你话我哋系无辜㗎，都系想帮啲长者物尽其用啫。系囉，你过期唔用即系等于浪费啦。 系啊，又浪费晒嗰嚿钱，咁都唔知我嚟做乜好。 系囉，咁我哋 在，系啊，我哋在座几位都应该冇人用到医疗券啦。 暂时用到住。 系啊， 咁 系、啊、 我都好快快过你哋嘅。 我知道，知道，知道， 明嘅，明嘅，所有听众都知道噶啦。你陪住大家成长嘅， 系咯、啊。到时你咁精打细算，我相信啲医疗券难唔到你嘅。铺头俾你掠翻转头，应该系啊。 系佢咪又系悭住用嗰啲。 系啊，真系。 系啊，哇！如果而家配一副眼镜都要3000元嘅话，咁我宁愿攞嗰3000几蚊啊，买机票啦。而家嗰啲价格网站啊，成日都会帮我哋隔到最平嘅机票噶嘛。 系啊，但系最平咁冇。一个定义噶， 我点知啫？佢哇，佢啲广告系咁话，佢自己系最平噶咯。我哋仲帮你咧，即系 揾晒咁多间嘅， 系啦，即系然后隔好晒价，俾个最优惠嘅价格你噶啦。咁呢个新闻咧都即系之前都有，都时不时都会有人讲咯。哇，其实系咪真系咁平噶？嗱，消委会咧真系又做到， 佢又帮你价格，呢个先系价格网啊嘛。消委会价格网呢个叫做 系啊，我一阵间讲多个价格嘅嘢俾你听啊。不过咧讲呢个先，佢话机票咧。价格咧个网喺个网路上面咧个差异好大，佢话咧济州嘅机票咧最平价格咧可以相差1倍， 一倍 咁即系话其实我买一张可以买到2张， 即系会唔会系来回同埋来来回回啊？ 嗱， 即系就咁来回回啦，唉， 唉，哇！佢即系呢个真系唔知，佢仲有咧话咧，有时嗰啲真实票价随时咧系比嗰啲最便宜嘅票价咧系贵30%， 系啦。头先譬如俾个数字，大家感受一下先。头先阿东东话济州咧成1倍咧，譬如话佢有一个嘅价格网站最平咧系2000元，你当2000元啦，尾数唔好计啦。 好啦， 但另一个咧贵咗咧，同一个即系航班就4000元，真系咁嘅价钱。2081同埋4102。成倍喎，真 係真係一倍㗎，係 喎，呢個幾誇張㗎喎，睇得出嚟。唔同網站咯， 唔同網站啊， 但係同一班機，同一間航空公司， 係啦， 係。同埋咧，而家咧，我有時買嗰啲去嗰啲即係嗰啲格價網嗰度買嘢咧，佢有時咧都哇好複雜嘅，又話咧可以儲啲乜嘢積分啊， 是是是 又話你可以用啲乜嘢積分可以去抵償到啲幾多錢啊？喂，其實。到头嚟咧，我试过买过，我就系话哇，如果我买张机票，哇有几百分咁、啊、都好抵啊，咁样点不知到头嚟咧。 佢係冇呢一樣嘢嘅，佢先話啊，原來有星星井井咧喺唔知邊一個角落頭嗰度， 即係有啲優惠受條款細則約束。 係啦，佢就話哦，因為咧你唔係立即俾錢，你係唔知幾時俾錢咧，所以咧就冇呢個優惠㗎啦。咁所以哇，佢大大隻個 logo， 即係 個 logo 出嚟 ，logo 出嚟就話哇，我哋係有嘅。咁但係其實原來我冇注意嗰啲星星井井細細條嗰啲嘢，咁我就冇咗嗰個優惠。 咁你唔緊要，你去到尾尾嘅時候咧，你係睇個總數噶嘛，因為佢好多額外嘢加啊，加啲服務，加到嗰個服務咧，咁總數咁你自己望下，我冇合唔合理咯，如果唔合理，你可以唔俾錢噶嘛。 阿田，你成日都買機票噶啦， 曾朝都係，係啦， 係大家都會嘅， 阿祖都係嘅， 係大家咧有冇試過咧見到嗰啲咩什麼最？低价机票，然之后哇，一见到哇，家即刻揿噶啦， 系啊， 你有冇试过揿到入去，跟住佢话哦，现已售罄啦， 我未 试 过，呢个真系未试过。 嗱，嗰阵时咧试过咧，有间航空公司咧就唔知推出唔知周年纪念，唔知 饮谢制啊，又嚟啦， 咁跟住咧喺度揿，我出到五部机啊，屋企用咗五部机咧喺度揿揿揿咧， 你睇佢几浪先得噶，真系 电费都唔抵， 你明唔明啊？ 系梗系抵， 咁但系都揿唔到入去咯。 咁可能真系多人争咧， 咁一定系多人争嘅，譬如咧，譬如啊，有啲航空公司咧，佢就會有講緊航空公司就唔係講緊網站，即係嗰啲旅遊網站啦。咁佢即係話有底價咧，譬如話700蚊，有700蚊起。但係當你揀到去嗰個日子嘅時候咧，真係唔見得有700蚊嘅咧， 就變翻1000零蚊咯。即係你計埋啲税啊，又唔知點樣依樣各樣那樣咁啊。 係 佢呢度譬如話有一啲格價網站咧，就話測試裏邊咧嗰啲最低機票啊，喺嗰個購物網站咧就售罄啦，或者直情咧個選項都唔存在。在可能要即系其余再揾翻咯。不过咧嗱，呢度咧你又好难去推论咧，佢究竟系一心一意呃鬼你钱嘅， 系 从来都冇呢个价，冇500蚊飞去纽约嘅，佢呃你揿入嚟嘅啫。定系佢真系有500蚊飞纽约，不过得两张，不过得5张，你入去嘅时候真系俾人买咗啦。嗱，你又判断唔到佢嗰个。 系咁，的确都有啲网民即系曾经都讲过，哇真系好抵啊！ 系啊，喂，咁个都抢噶嘛？ 真系系啊，但系真系抢到嗰啲咧，真系会好开心。 系啊，但我最唔明咧就系头先你第一个讲咧，就系譬如话唔同嘅格价网站，同一个航班嘅地点，点解佢可以争咁远嘅呢个价钱？ 其实都。海鮮價咁咯， 唔係 個 個 海鮮價問題係究竟佢嗱佢嗰個格價網站咧，佢自己收唔收錢嘅先？ 哇！依個從來我都冇諗過。 係啦，因為 格價網站自己收唔收錢？ 因為咧，譬如咧，最近咪猛咁賣廣告咧，有個好靚仔個走出嚟咧，佢都會講嘅。佢就話咧，其實我哋唔會收任何手續費嘅，我哋只係咧將嗰啲價錢羅列出嚟嘅。咁所以咧喺阿田嗰度賣500蚊，東東嗰度賣505蚊咧，爭5蚊咧唔關我事嘅。佢哋兩個自己 set 出嚟，真係貴啲嘅。 嗰個網站就佢只係幫你搜羅嗰啲資料啫，你去買咧，你都要去翻嗰度，即係嗰個網站買。 咁因為點解我咁問咧？即係話我標啲咁高嘅。机票价钱出嚟咧，我冇着数噶嘛。如果我冇收咩任何手续费啊，各样嘢嘅话咧，我标2000蚊又系你系俾2000蚊都唔关我事嘅，我标4000蚊都唔关我事嘅。咁佢冇理由咁傻仔噶，点解经过佢个网站会零舍贵啲咧？ 我都上次之前咧睇又睇你嘅左望右望咧，好多资料搜集翻嚟嘅。咁佢咧就话咧系啦，点解叫做同一班机或者同一间酒店啊同一间房，点解 A 网站同 B 网站有分别咧？因为佢哋唔同嘅网站攞嗰个房嗰个。数量啊，多少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系即系入货，你入得多啲，我就计平啲。 系啦， 好似批发咁样俾你。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佢，譬如日子越近咧，咁又睇下视乎嗰个公司点谂法咯。喂，我系要钱唔要货啊？定系话，咦，我调高嚟卖咧，又有唔同嘅睇法嘅。即 系 话你紧张，你成日喺度 search 我间房啊嘛。 系系。 我间酒店房，我剩翻一间，你唔买就冇噶啦。咁我咪调高嚟卖可以贵咯。 系。 即机票一样咯，我相信系。 所以好得意喎，即系其实我哋系唔明嘅，呢个唔系一个咩大质疑，因为咧你谂唔明就系都系嗰张机票，佢去济州，咁佢嗰张机票咧，佢都系摆喺度卖噶啦， 一样都系个航班， 系啦，因为佢最紧要系咧，都唔系透过譬如而家佢最正系 Skyscanner 啊嘛，但系佢唔系喺 Skyscanner 嗰度买噶嘛，佢都订咗佢出去嗰、那个即系第三方嘅网站度买噶嘛，佢哋 Google Flight 而家就被誉为最差个咧，都唔系由 Google Flight 个职员话你喺我度买啦，我买张机票俾你。佢都系做中间嗰个窗口嘅 中介 人， 系啊， 系啦。咁而家系咪即系话咧 ，Google Flight 咧就攞啲机票价钱又最渣咧？ 即系佢净系嗰啲牙力咧就攞到个4000蚊嘅出嚟。人哋 Sky Scanner 咧就可以攞到个2000蚊嘅， 其实佢只会越嚟越渣啦。我话俾你听，因为你都卖唔到咯，咁我更加唔会俾啲机票你啦。 系你唔会去嗰度买噶嘛？系咪咁讲咧？ 你仲要系不过成日都系讲紧噶嘛，嗰啲机位系唔系话100个就卖100个噶嘛？ 唔系，咁但系你个价钱就系呢个嚟噶嘛？ 会买多买多噶嘛？咁咯，系咯，所以大家要货比三家咯。 系啊，即系你照正路就买得中嘅。嗰阵时我买机， 你梗系买嗰个 Sky 咩啦？ 唔系，但系其实唔关事嘅。Sky Scanner 咧，佢 都 系列五个网站俾你听。因为我上次买了几次机票咧，我都喺嗰度揾嘅。跟住佢真系会列俾你嘅，3000蚊、3100蚊、3120蚊。咁佢喺唔同网站度售嘅。我有時都唯有揀翻啲咧，我識嘅網站咯。譬如佢同你揾到，舉例話，喂嗰個咩 Go 咧，嗰度就賣3000蚊嘅。喂嗰個 Media 咧就3001蚊。但有個你未聽過嘅風騷航空公司，佢2000蚊。喂，可能你驚噶嘛，或者未聽過嘅喎。 係啊， 你自己再揾噶啦，到時就。 都知道咧。嗱，初初咧，譬如大嗰幾間啦，叫做我哋咧，即係去嗰度買機票酒店咧，佢係佢幫佢做嘅。 係， 但係而家多咗好多咧，真係第三者 佢再分流咗 㗎，係㗎。 但係而家真係好驚喎，佢話俾你聽，我真係第三者嚟。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我真係冇收錢㗎， 真係。 咁但係你點樣生存啊？ 廣告費咯， 係啊， 廣告費咯。 嗱，其實所有嘢都係一歐掛住一個歐嘅 入線費咯，全部都唔係正常嘅。 係啊， 佢唔收費嘅，我都覺得你請個靚仔都要錢㗎。 咪就係咯。 个靓仔睇数都要买数跑噶，系咪先？所以即如果你下次仲要去睇嘅话咧，你真系最简单，好似阿田咁样，货比三家。 刹那狂风暴雨，不戴面具，因为怀疑自己到了彻底，爱着伤人的东西，不得不让你无能为力，却还不放弃，痛苦也愿意，这个难题是你我之间永远的秘密，真的你。如果真的选择尘埃落定，是否可能选择我，为你过去伤口附上一片一片痴心，化解你贪婪的忧郁，夜夜陪着你的心压抑，要让你忘了孤单的声音，直到你对待仅有的惋惜，不再因为我故作冷静，夜夜陪着你的心伤心，爱到只剩下我也不可惜，深深的执着爱了那么久的心，一切为之间永远的秘密，真的你。如果真的选择尘埃落定，是否可能选择我，为你过去伤口附上一片一片痴心，化解你贪婪的忧郁，夜夜陪着 着你的心压抑，要让你忘了孤单的声音，直到你对他惊讶的惋惜，不再因为我故作冷静，夜夜陪着你的心伤心，爱到只剩下我也不可惜，深深的执着爱了那么久的心。要让你忘了孤单的声音，直到你对他仅有的惋惜，不再因为我故作冷静，夜夜陪着你的心伤心，爱到只剩下我也不可惜，深深的执着爱了那么久的心，一切为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气温21度，相对湿度是 82%。刚刚听有江德胜的蓝夜啊。 嗱、啊，呢、這個咧，即係咧，我覺得 咁鬼鼠， 係咯，咁樣喎、 啊。唔係因為即係針對曾志豪呢啲人咧，係啱數嘅。我 即係體貼、温柔、孝順、賢良、淑德。系啦，唔系即系全部都未做到，我、意思系咁样。 听老婆话做到嘅， 系啦，怕老婆可以拣听。 做得好好添嘅呢个系佢一百分嘅， 系啊，点咧？点咧？ 佢都一百分嘅。 讲啦， 喺佢整理企理嗰方面咧，佢应该系负分嘅。 哦， 啊，唔认识东东得几多？你系一个咩人、啊？ 靓唔靓啡？ 我唔靓啡噶，我有洁癖噶。 啊，你有洁癖噶？ 系啊， 但你同我哋相处嘅时候，你咁融洽嘅。 冇啊，桂花田好洁癖噶，你唔发现咩？我每日翻到嚟， 到我嘅啲动作， 已经一定要啊，用消毒嗰啲喷雾啊，喷晒啲咪啊，儿童 咁啊，咁啊，系啊， 我唔掂佢噶，你见到我 系啊， 系啊， 我冇噶，我冇洁癖噶，我系 系系啦，系啊，我哋都知嘅，你嘅袋入边 系啊， 仲有利是封啊，你直接见到 有一只啊， 系啦。啊！大家人所熟悉曾志豪咧，都系一个咧， 好随性噶，我哋呢啲人 系啊。但如果你真系咧，你我想问你想当年有冇住宿舍？好似冇啊。 冇啊冇啊！嗰阵时我啲大学都未有宿舍。 真系好好啊呢样决定，即系如果唔系咧，我咁激死隔篱嘅室友啊！真系。 系咩室先？ 超 室个室啊！ 系同住嘅你个叫做喺间房里面嘅朋友嗱，咁咧成日好多时咧，即系大学生咧都要出去，即系起码你要住宿舍住住一年嘅， 系 系。咁即系起码即系要增加 训练自理能力， 系啦系啦，咁即系因为从小都俾阿爸阿妈照顾惯嘛，睇你自己照顾唔照顾到自己咁。 好， 咁但系你同一间房，你两个人相处，咁总有一啲人咧都未咁配合，譬如真系同你一间房啦、 啊， 我真系咧都想象唔到嗰个男仔可以点样去。 男仔大部分都系咁噶，你哋呢系异类嚟噶。 如果你同阿东东。间房嘅话，你觉得会点咧？ 唔系，我哋呢啲就会有呢个经济学嘅理论咯，劣币驱逐良币，佢会好多好多日都唔翻宿舍噶，唉，都开唔到门。 跟住你就独占咗佢 间。系啦， 我成日都发现个门口嗰度挂咗个牌，咁我唔入去啦。 系咯系咯，即系正在进行中咯。 系啊 系啦。 咁你估隔篱即系譬如真系顶唔住隔篱嗰个舐啡友嘅嗰啲同学可以点做啊？ 一系就搬出去咯。 系咯。 点解啊？我有俾钱噶噃。 都话劣币驱逐良币咯。一系就顺便可以住女生宿舍啦， 系可以点投诉咯， 一系就投诉咯，一系就抌晒佢啲嘢咯， 系咯， 可以嘅， 啲嘢咯， 一系就将佢嗰个混乱嘅情况咧，而家就咁兴 Facebook Live 嗰啲咧，摆上网咯， 系啊， 摆 IG 度同人分享咯，咩都好咯，唱衰佢咯，得唔得啊 ？OK， 嗱，咁我哋咧就唔会做呢啲咁样，因为我哋学生嚟噶嘛， 学生先做呢啲嘢喎，而家学生先做， 我哋有噶嘛，我哋又唔可以咁样咧，一下咧就话喂，你唔可以咁样喎， 咁就告状咯， 即系俾机会佢，你觉得要 系啦。咁俾機會佢， 哦， 咁但係有善意的俾機會喎， 收錢幫佢打掃， 收錢都係 收錢幫我打掃都幾好啊，有勞有有付出。 點解我要同你打掃？ 因為我收錢咯， 我大把錢，我唔使你錢。 就係大把錢，我就自己住一個宿舍啦，真係。 嗱，學習相處啦， 有咩好事啊？ 依度有一個大學生，佢就話咧，真係頂唔住隔離嗰個女仔嚟嘅喎， 女仔同女仔， 女仔同女仔， 咁點啊？ 唔係即係我 有冇去咧？同女仔啫， 有啲成日咁嘅咩？ 可以噶嘛？唔係啊， 我屋企咯， 即係加5蚊可能就可以咧。加大個薯條，係啦。 女孩子咧，佢哋做咗嘢，可以頂唔住隔離嗰個咁瀨啡嘅女同學。佢話真係咧，瀨啡到冇手尾得，又唔企你啦，咁樣就頂唔住。但又怕傷感情，你知女仔噶啦，一鬧翻咗又唔掂當噶嘛。於是乎，佢咧佢就就諗到個方法， 介紹個男仔佢識。 咁點咧？ 通常男仔咧， 揾只清洁兵俾佢。 唔系啊，因为男仔咧就会令到佢即系有嗰种咧紧逼啊作战状态，佢就会 企你啲， 佢就会企你啲。 但可能会仲衰咗啊！哇，我今次要出去见咗啲男仔咯，我要脱毛啦，咁啊脱完啲毛周围。 但个男仔话要上嚟你度，上嚟我哋宿舍度噃。 咁大件事，咁我 所以咪执嘢咯。 黐线噶，唔可以。咁啊嗱，佢就谂到方法， 系点咧？ 真系几好噶。 好， 佢好含羞答答地。做咗一个科就 WhatsApp 咗佢，俾咗个问卷嘅方式去提佢隔篱嗰个， 即系俾张问卷佢叫佢填嘅。 你最近五日系咪都揾唔到你个把梳咧？ 你觉得你把梳会喺边度咧？ 系你系咪已经一年换咗5次电话，而你唔知道你啲电话全部收埋咗喺床下底咧？系啦，系咪咁样？ 嗱，佢真系好温馨嘅，佢就问佢咧，即系佢 roommate 咧，佢睇完之后咧，佢又冇觉得好不愉快，仲真系如实作答。 我读你听下。 咁佢咧第一条问题咧就问啦，佢话啊，佢话啦，就问题第一，佢话其实室友啊，你咧知唔知道我哋个房里面嘅垃圾桶摆喺边度噶？ 成个房都系， 系 系啦，咁啊有俾佢选择嘅，咁跟住 哇，仲做埋选择题 啊，真系好佢，好有心机啊佢。 唔系咁，即系佢要提醒话俾佢听，其实我哋系有垃圾桶噶，你唔好将啲嘢周围掉先得噶。 系，好含蓄啊，我觉得如果问阿田，佢 get 唔到噶。 系啊， 仲有咧，仲有咧。 啊，佢第二条就问啦，系垃圾桶满咗啦，咁你系咪应该处理下佢咧？咁啊，即系俾佢答系定唔系咁样啦。 我处理咗啦，所以我摆咗落去地下度咯。系啊。 咁啊，第三条问题咧，佢就话啦：啊，久唔久去清理一下垃圾桶，系咪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哦？ 系咪都系好事咧？咁样佢连环咧，因为佢话佢个拍档咧，即系隔篱嗰个室友，真系乱咁劈嗰啲垃圾嘅，佢唔掉嘅，就算见到满咗，佢都由得佢。 咁佢个室友嘅回复会唔会只系好简单两个字？你做啊？ 系， 我非常赞成你所有嘅 改善。 咩？系啦，你问嘅问题我全部都知啊。 系啊， 我哋有垃圾桶，系啦，系满咗啊，应该要处理噶。 呢个心思佢真系做得到嘅，佢个室友答噶，咁话系啊，我知道喺边度吓，系要掉噶，我都知道要处理。 最后咧， 最后佢成功咗啊！ 佢成功， 佢用一个呢啲咁嘅方法咧，佢令到个室友咧，令到佢真系咧，哦，我知道我垃圾咧要掉垃圾桶啦，跟住咧就真系乜咁。女孩子 好好喎，真係。 咁佢又既唔會得失咗個隔離嗰個即係嗰個室友嗰個感情。 我哋對你咁樣得唔得噶？ 係咯， 阿田啊，你知道嘛？ 阿豪姐， 世界上 係 有細碼衫㗎，係啊。 阿豪姐，你知道一間要上新聞啊？嗬，要有新聞嘅 jingle 啊？ 係啊，你知道嘛？我就係等新聞報導完嗎？ 飛波音737 MAX 客機。但美国未有即时停飞涉事型号的客机。联邦航空管理局早前说未有证据显示波音737 MAX 的飞机不安全，特朗普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另外影响那区的雨区正是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00点，跌7点，成交金额55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8点，跌1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7.6跌8毫，中国平安84.9系升咗9毫，安石 A 5013.98升4仙，中国联通9.98升3.5毫，南方 A 50 14.8仙升6仙， 建设银行6.95跌5仙，华夏沪深30044.1跌3.5，中国铁塔1.84跌4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407，瑞士法郎7.816，澳元5.548，加元5.898，新西兰元5.375，欧元8.8882。每百日元兑港元7.0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9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50点，升60点。港金现价报12,228元，升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3.57美元，卖出1,30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深水埗西洋菜里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大埔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系深水埗嘅西洋菜里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大埔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景隆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而家龙尾去到菲林明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香港仔海旁道兴卫中心行人桥方向华富村、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记得要有足够的休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一早打俾我 就 放咗啦！ 哇，好奇怪，怪翻电话唔做， 唔做风骚， 唔做星期日啦。 四月一就知做乜？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嘅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啱啱收到个 order， 要搬啲好奇怪嘅货物。 你有咩货未搬过啊？攞部铲运机咪得啦。 系13楼嘅大笨象啊。 咁啊，用挖掘机得啦啩？ 得唔得噶？13楼嘅大笨象 啊，推土机得啦。 13楼嘅大笨象，师兄， 我知啦，用收音机听咪得咯。留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危险多，做足安全措施先稳妥。我系郑融。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一个题目啊，不过都打到爆晒啦吓，医疗券 系啦，咁啊讲紧咧屋企嘅家中嘅长者啦，使用医疗券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咧？系有冇觉得吓、好似俾人呃嗰个感觉啦？够唔够用啦？方唔方便用啦？咁啊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我哋风骚快活人网上面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 豪语录。 嗰日搭地铁，见到有人玩紧手机游戏，咁我梗系装下啦。嘿，圣斗士星矢嚟嘅，我即刻就望下个玩家啦。啊，唔知你心目中觉得我应该见到个咩人呢？学生哥、M K 青年定系一个中环碌咧吓？唔系， 是一个阿叔。是一个你觉得他还会摄份马经在裤袋后面，还有会日光白白怼罐啤酒的阿叔，但是他玩的手游是圣旨。我一下子有点接受不到这个情景，因为我还停留在30年前的时光里面。那时我明明记得圣旨有套电影的标题叫做《真红少年传说》的，喂，是少年野来的。那时我还记得整班同学会一人一个在扮青铜圣斗士，但其实根本没人 care 你是扮冰河定是紫龙，因为最重要的是边个扮雅典娜女神先。咁当然啦，我哋就会顺便嘲笑，哦，扮星矢嗰个你鍾意雅典娜。嗰时我哋仲会扮圣斗士大战天空战机，即係另一套卡通人物添。即係呢啲係情节，其实咩玩法呢？呢啲咪就係青春囉。所以当我见到个阿叔喺度玩緊星矢游戏嘅时候，我即刻諗起我老豆当时教训我嘅口吻。咩小宇宙龟波气功啊，嘿，呢啲呃死人嘅。係我老豆係将龙珠同埋星矢捞乱咗嘅。不过嗰陣时啲大人明明係对星矢冇兴趣㗎嘛。点解而家呢个阿叔又会睇㗎呢？係呀，我忘记咗，其实而家呢个阿叔佢都有年青过㗎。呢、這个阿叔你扣返廿零三十年，佢嗰陣时咪就係廿岁仔咗。嗰陣时佢咪就係同我哋一模一样嘅年纪，有边个男仔可以抵抗到圣斗士嘅魅力啊。所以嗰个阿叔呢，佢係真係由当年嘅真红少年啊玩到而家变咗阿叔，佢真长情。咁唔知道我哋系咪亦都从当年嘅青铜圣衣一路变成黄金圣衣呢？吓，咩意思呢？嗰时青铜圣衣呢代表嘅就一批输喺起跑线俾人睇唔起嘅废青嚟㗎嘛。佢喺成个圣域里面系最低等嘅。青铜圣衣其实用而家嘅讲法应该叫做废青圣衣。黄金圣衣就梗系废老啦，高高在上霸住个位，仲要坏事做尽，起码喺青铜圣衣心目中系咁谂咯。青铜圣衣打十二宫咧，其实真系好似讲紧一班后生仔点样向上爬，打通自己嗰条 career path 噶。中间最重要嘅就梗系清除阻住你嗰啲嘅脑海先啦。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你就会发觉。啊，原来呢啲老海鲜真係唔係个个都咁坏㗎喎。佢哋有啲係衰人，但係有啲可能係好人嚟㗎。譬如可能有啲係白羊座啦，可能有啲係金牛座，愿赌服输，好有义气㗎。有啲可能係山羊座呢，虽然打到你一齐死，但最后关头佢会欣赏你，佢会救你一命㗎，子龙。即係20几年就过咗去啦。当日穿着青铜圣衣的你，今日变了什么身份呢？你是不是还是一件青铜圣衣，即是你还是最低级，但是还可以保持那份正义感呢？还是你已经越爬越上，不经不觉你已经做了黄金圣衣了，每日接受其他青铜圣衣挑战，你那个关爱宝座呢？相同的招数对付圣斗士是无效的，你讲过，但是有没有做过呢？即是你上一次分手和再上上一次分手是不是都是中同一个伏呢？你的小宇宙又燃烧了没呢？啊，定是你已经不再相信了自己其实哪有小宇宙的？你找到你的雅典娜没呢？即是如果雅典娜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和价值的话，所以才会这么脆弱，成日被人破坏和伤害，那你找到它出来没？你仲会唔会愿意好似呢批圣斗士咁样打烂晒圣衣都会搏命去保护佢呢？ 女人。 二台通识60秒， 由平等机会研究项目资助计划拨款资助的反性骚扰政策检视清单大专院校研究报告显示，当中34间自资院校的反性骚扰政策未如理想。 鉴于研究结果，研究机构建议校方应该尽快设立专责人员处理性骚扰查询，将投诉、实行相与政策等等上载至互联网。 另外观察各间大专院校的政策仍然欠缺分隔投诉人、被投诉人和证人的安排，程序上面还没有完善的机制去保障投诉人的权利，提供适时的协助和安排。 除了相关建议之外，校方亦应该认真审视以及改善现有的政策，全面审视政策各个环节，进行咨询和修改。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桂花田、曾志豪，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还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好啦，啱啱就有呢、這、一个，哇！真系我想话呢个回忆都真系， 系啊，系你好耐啦， 亦都系你啊，冇办法 点啊？我都有回忆嘅， 你可唔可以唔好破坏我回忆啊？桂花田扮雅典娜， 最重要系个最尾嗰个字，佢成日都讲个嗱字。 系啊，送俾你嘅，你独享嘅。 雅典啊，真系，你讲先啦，女神啊，你讲先啦，斗简单啊嘛。 我斗 简单 好啊， 好，你嚟先啦， 我哋三合一啦，嗱，睇下边个中标啦，好。健康，我哋成日咧，我哋嘅卫生署咧叫我哋啦，即系健康香港2025，健康喐一喐。咁啊，即系成日都叫话，希望大家真系唔好坐喺度，要喐一喐啦。咁你觉得大学生点样可以鼓励佢喐一喐？ 大學生點樣鼓勵佢喐一喐？OK， 佢如果健康唔合格嘅話咧，就會 健康又唔合格， 即係如果黐肥啊，好似你呢挺嗰啲咧，就會畢唔到業啦，咁樣咯。 嗯， 即係計學分嘅，係啦 ，BMI 同學分掛鈎。 哇！如果系咁啊，真系 系啊，劲啊， 癫晒我咩？ 系啊，即系又或者话，如果你行楼梯喘气嘅话咧，扣两分咁样 讲。嗱，即系咁样嘅， 摆明针对你啊，东东冇得毕业噶。 唔可以咁嘅学业同埋嗰个健康。 你话健康嘛？ 我知，但唔可以攞嗰个学业嚟去玩，因为学业好紧要都。 唔系，我哋都觉得你要健康啊。 健康都好紧要嘅， 健康重要。 我知，但 健康系革命嘅本钱啊。 OK， 系咪？ 咁样就即系点样可以刺激到啲大学生可以健康多啲？就係、是、 你知學大學生都一向都比較即係佢未出嚟做嘢啦，經濟方面咧就比較即係爭啲嘅。 哦，咁啦，你如果健康嘅話，食飯有九折咯。 嗯， 係咯。 點樣可以睇到 佢？即係佢而家好似嗰啲保險公司咁樣咯。咁咪有嗰啲手帶咯，嗰啲監察心跳手帶咯。 嗱， 即係如果你戴上去，佢見到你，哇！你今日有跑5000步啊， 係啦，係啦，5000幾多步嘅， 係啦，咁佢就會有嘢平咯。買菠蘿包8折，嗰啲咁嘅嘢啦。 係，其實真係可以大家諗一諗啊。 係 喺浙江有一間大學咧，佢就係咁樣做嘅。佢推出咗呢個叫做微信報數當錢換嘅權福利。 系 微信当咩步啊？ 咩啊？微信啊？ 即系步行几多步咧，就可以当可以扣几多 钱？系啦系啦，步数当钱使咁样。咁因为咧，即系佢哋嗰啲你如果智能电话咧系有嗰啲叫做心跳测或者每日行几多步嗰啲咁样嘅功能噶嘛。 系 啦，如果咧嗰日咧嗱，学生们，如果你嗰日行到20000步， 哦， 哇，真系有嘢奖啦。 系 你去佢嘅 canteen 食饭咧，可以打个75折。 哇！去 canteen 食饭有折，哦， 系 喎。 好啊！ 仲要系食东坡肉饭， 系 回翻气补翻， 食完再行咯， 系啦，即系只要你行得够多嘅，可以食翻饱佢啦。 两万步就有75折，想唔想多啲折啊？ 想啊想， 跑啊跑啊跑步啊， 系啦系啦。我唔使你跑嘅，总之你嗰个数字显示到， 系 如果你有40000步嘅话，哇，有5.5折。 喂，咪住先，咁首要就系要买咗嗰条带先，系咪啊？ 哦，系啊，咁嗰啲手带而家就有平有贵嘅。 咩？佢唔系话手带，讲紧电话里面你个微 个计步器啊， 个计步器啊， 微信 嘅 手带， 即 系 你有嗰个电话就得噶啦嘛， 即系都要装个程式咯。 系啦，咁你呢啲冇得呃噶嘛，系咪先？ 咁佢梗系要掠你水噶嘛。 不过咧，话时话咧，其实呢样嘢咧，可能都关人大事噶，因为咧全国人大啊， 佢已经完咗你啦，画句号俾你啊， 系啊，系啊，唔系即系。我谂住成接下嘛，我有个简单啊嘛，系简单埋佢咩？有个人大咧就系表示啊，就话咧我哋咧所有委员咧都应该由健康管理咧都要入手啊。佢话咧公务员咧其实都唔可以咧 懒惰， 即系都要 keep fit 嘅。咁佢咧就有即系建议有个规定啦，就话如果男性嘅公务员咧，即系嗰啲委员啊，腰围咧超过85厘米，女性咧就超过90厘米咧，血糖、血脂啊、血压嗰啲咧，是但一样咧唔合格咧。就必须3个月咧之内进行呢个减肥大行动啊！ 哦，真系啊！我想问 嗱， 做咩？你觉得边个？ 你 觉 得 边个啊？ 边个唔符合标准？ 望落去啊！ 佢有白头发啫。 佢哋都系真系都几稳重下噶，我想问呢啲数字佢系咪度清楚度过噶？ 嗱，所以佢而家就话提出咯， 想找死啊！ 咁佢都话俾3个月你， 要做咩啊？ 系啦，嗱，你就 减肥啊？ 要接受呢个饮食嘅控制教育。 系 咁咧，嗱都有嘅，都有啲即系缓冲区嘅，就话如果咧6个月咧你都仲系超重咧，咁咧你就要减人工。 哇！ 嗱，再俾多个缓冲区你啦，一年仲系超标咧，就必须要自动离职喎， 哎哟，即系佢惊你就吓， 喂，其实佢唔健康都唔得噶嘛，系咪先？咁佢出现疾病嘅时候咧，咁你咩做唔到即系里边嗰啲行政啊等等嘢，咁你唔掂当。 系，但系你头先讲嗰个即系重点嚟噶，即系的确系。嗱，佢而家 咁你咪针对好多人，佢真系 你又针对边个啊？ 你又针 唔系啊？你肯定好多大老板嗱，李克强就应该冇事嘅。 系 李克勤就有事啦，咁样 你又 fit 啲噶嘛？ 系 你又何以见得咧？佢而家用个指标系咩话？ 85 cm 咯， 腰围啊？ 系啊， 你有睇过李克强嘅腰围啦？ 我相信应该佢 都。你觉得边个有事啊？ 系啊， 边个有事啊？ 大佬， 边个话？都系一句，佢有白头发啫。 系啊。 喂，讲紧嗰条腰围喎。 你又知道佢入边嗰啲唔系防弹嗰啲咩什么内衣？ 可能腹肌嚟嘅咧。唔系，如果咁计话咧，系普京系最 fit 噶咯。 系， 成日除件衫俾你就望到噶啦嘛。 佢游水俾埋你睇添啦。 如果咁计嘅话，阿正恩啦， 正恩 小恩子咁点算啦？ 冲冲都唔掂到。 但系佢哋其实每年都有体检噶，佢哋美国总统嗰度咧。佢都系啊，都有体检， 我哋都合格。 唔系佢个体检就唔系话要你合格嘅。 我哋阿林太又点当啦？ 系 几唔 fit 啊？系咪先？咁我想话咧，即 系 其实咧喺外国咧都有好多呢啲嘅官员咧，佢哋嘅嗰啲叫做身体嘅 BMI 嘅系咪 BMI 个指数咧系都有规定嘅，真系咧话如果你再系咁唔掂当咧，佢真系要你训练到你 fit 翻嗰个叫做标准为止咧，先至可以再翻工咯。如果唔系咧，对唔住你要请辞。 咁你哋惊唔惊啊？ 我哋就 如果话开咪嘅时候咧，就条腰个咪数咧就唔准嘅。系啦，你话都唔得啊嗱，真系 揾平 机会系啊，咁系咯。 嘿，冇啊，桂花田有事都系佢有事先啦。 唔系咯，真系啊，啱啦。 你唔使嚟做添啊，系嘛？ 系啊，你去到讲开外国，系我又有啦。 系 去到外国，系啦，咁咧嗱，你生日，你又生日。 我讲外国先，佢讲大陆。 我讲内地啊， 有啊，我外国啲总统啊，佢都要检验噶嘛，真系。好啦，你如果生日啊，你最叻仔，你会收到几多人嘅祝福俾你啊？ 咪群组里面咯， 群组里面 最多噶啦， 系啊，订上 Facebook 嘅 个群组就有，系啦，睇下你有几多个 fans 啫嘛， 好多噶嘛，系咪先？系，咁你觉得有咩情况之下，你会无端端可能东东行下嘅时候收到就话，喂，我孟加拉大嚟噶，喂，你系咪今日生日啊？喂，恭喜你咁样，服佢收咗先啦，已经 系咪整蛊噶？ 唔系佢知道今日生日，佢真系真心祝福你，跟住再有个电话打嚟，婆罗赖打嚟嘅， 哇， 你叫东东啊嘛，你 Happy Birthday， 跟住又再收你先啦，哇，全部都打嚟，就算唔系打电话咧，都 send SMS 啊。WhatsApp 话咩都 send 晒俾你咁样，咩情况之下可以咁高兴咧？真系 咁，当然呢个全球盛事嚟噶啦，可能我生日系 系咯，可能你 系 圣诞老人啦，系啦，咁、 啊、 所以你一生日啊，你咩事啊，你屈完都得噶，因为佢又唔系我啲普通人嚟嘅， 一定系一啲广告咯， 系咯， 广 告 可以宣传到呢件事。 我好中意佢呢一个玩法。 系， 简直就系、 是、可以有一个突然间婆罗奶啊打电话嚟祝福你啊！ 但我唔知道你想唔想咧，个咁嘅生日咧。 佢想啊，佢阴阴嘴笑啦，已经。 即系你想唔想有一日咧，你生日嘅时候， 听电话定收 WhatsApp？ 佢可能两样都有噶，睇下嗰个人肯唔肯俾长途电话费啦。你都 想 啊？咁好简单 嘅 啫。 咁因为暗世界各地嘅唔同嘅生日嘅啲 嘅东东，我哋夹少钱啦。第二早翻嚟，佢比较有钱嘅，叫出大份啲。 系。 我哋喺红隧度买个广告牌，登咗桂花田个样子。上去， 再加埋个 写埋佢电话号码187238，然后话俾佢听，喂，佢今日生日啊，请你打电话同佢打招呼啦，咁样 系 系啦， 咩嚟噶？而家有个新嘅卖广告嘅地方。 喂，我有个平啲嘅，我公司嗰个而家3500起啫。 大湾区就有得睇添。 系啊，大湾区都打嚟同你倾电话添嘛，真系。 系啊，大家不如帮衬下呢个啊。 佢话咧系真系外国有个咧平民百姓嘅一个爸爸。佢真係一個 nobody 嚟嘅啫，佢只係普普通通一個打工仔。佢話咧，佢嗰日生日嘅時候咧，不停收到電話咧，佢一嚟就話：喂 ，hello， 你今日係咪生日快樂啊？拜拜。咁跟住收咗線，呆咗，全日都係。跟住咧嗱，即係佢係了解喎，佢即刻翻去，衰仔，你係咪搞事？係 咪賴？係咪將我電話揚曬出嚟？係 啦。跟住個仔就話：耶，你發現咗啦！咁樣好似睇緊嗰啲荷里活片咧，即係嗰啲叫做鬥氣父子嗰啲咧，佢又拉佢出咗去，果然。 跟住就清咗个， 佢就见到佢喺嗰条公路度有个巨型广告牌，系啦。如果大家有上网睇到嗰张相咧，即系登咗佢阿爸个样咯。 同埋嗰啲牌咧，都系真系咧， 真系嗰啲 远远都望到。 系哦，真系标牌咁样就摆咗晒上去啦。 好犀利嗰啲外国人。 系啊，系啊。但系我觉得好合乎经济原则、啊，佢都系使咗好似10000蚊啫嘛。 万零蚊啫嘛。 但系佢都收咗15000个世界各地来自嘅电话同埋短信、啊。 其实真系抵噶。 喂，即系平均系一蚊， 我都想打电话去 一蚊一嘢啫， 系啊，即系你收到咁多个唔同嘅信息，你睇你威到爆嗰一刻真系。 但系我私隐何在啊？阿仔，你有冇谂过爸爸个电话个个都有，可能个个善意嘅就嚟祝福啫，唔善意嘅嚟整蛊你咁点？ 冇所谓啊，你如果真系要呢个服务嘅话咧，都系叫阿祖夹埋钱啦，你出张太空卡。一次过啫嘛，你个生日系咪先？几、 啊、 开心啊！ 我出自由，你哋出鸡。 系啊，跟住几多人打嚟同你祝福先得噶？ 系啊， 你真系威到爆炸！ 成个大湾区都知道桂花田生日。 系啊，劲啊，真系。 好啊，就咁啊。 咁如果喺个广告牌度卖埋你哋嘅腰围，咁会唔会有一种压力可以令到你减肥咧？ 笑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细数不清的记忆里，找到当天一句图呢？

卖出130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上网找什么？ 想买个龛位安放嫲嫲的骨灰。 其实可以将嫲嫲的骨灰放在爷爷的公众灵灰龛位，等他们在一起。 得的吗？ 只要同那位先人有近亲或者密切关系就得的了。家放骨灰的申请并没有上限。嫲嫲生前这么喜欢大自然，还可以考虑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添。食物环境卫生署的网页有齐晒有关资料的。 喂，我是周迅啊。 I believe 周迅，为什么你的下巴越来越尖？ 因为我有时候会打一些泰拳瘦回了就尖了。 厉害啊，李志刚，你真的 日日运动身体好，你都想不做运动都笑到有腹肌，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健康讲啦。 啱啱收到个 order， 要搬啲好奇怪嘅货物。 你有咩货未搬过啊？攞部铲运机咪得啦。 系13楼嘅大笨象啊。 咁啊，用挖掘机得啦啩？ 得唔得噶？13楼嘅大笨象、 啊。啊，推土机得啦。 13楼嘅大笨象、啊，师兄。 我知啦，用收音机听咪得咯。留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危险多，做足安全措施先稳妥。我系郑融。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阿蓉啊，使唔使攞多罐汽水俾你啊？唔使客气噃。 哇，我饮咗三罐啦，你阿哥几时翻嚟啊？ 我话唔卖噶，不过我谂差唔多啦，饮多罐啦，我哥买噶。 其实咧，我突然间上嚟揾佢，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咁啊，不如你 WhatsApp 佢同佢讲声先啦。 你唔使咁傻，做咩啫？客气噶。 哎呀，有啲尴尬啊嘛，真系。 唔使惊，有我喺度，我同你啊识咗咁耐啊，我实帮你嘅，你放心，你放心。哎呀，阿哥翻嚟啦，阿哥翻嚟啦！ 哎呀，有冇嘢食啊？真系好肚饿啦，已经。 我知你做份工作辛苦噶啦，但系你都挂住食先得噶嘛。阿哥，阿哥，你记唔记得佢啊？你记唔记得佢啊？呢个隔篱班同学阿蓉啊。 你隔篱哦，系阿蓉，你好，你好，你好啊，有印象，有印象啊，你高咗啊，你真系啊。 豪哥 ，hello， 你好，你好，上嚟温书咁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阿蓉啊，你要主动啲同我哥倾下偈先得噶。 知啦知啦，阿豪哥啊，做嘢辛唔辛苦啊？ 哎呀，真系呢排比较忙啲，好多大 project 讲紧啊，嗰啲港珠澳大桥啊，人工岛嗰啲，唔系我意思，全部我都唔使做，就做第二啲，都好攰啊，所以都攰攰地啊而家。 哦，系啊，好似好难请人咁、 啊。系咪人工低啊？喂，叫你老板咧出多啲人工啦嘛，咁成日搞到我哥攰嗱嗱，我最唔中意噶啦。 你傻噶？老板出人工比佢哋咁高，咁老板咪冇人工比你阿哥咯？嘿，梗系佢哋人工低啲啦。总之呢行好难请人啦、啊，你估个个胜任到嘅咩？ 点解嘅？ 哈，阿蓉，真系你唔好话你我阿哥嚟同你认叻。我哋呢份工好高难度嘅，你知唔知咩叫负荷物移动机械 唔知。 我知、啊。 吓、阿蓉，你知？ 我知道做建造业经常都会用到呢一个负荷物移动机械嘅，例如推土机啦、搬土机啦、挖掘机啦、铲运机同埋压实机啊！ 啊，估唔到你同我阿妹系朋友， 但系一啲都唔似佢，叻佢咁多嘅。 有冇腹肌啊？ 真系识噶喎佢。你睇你啊，我每日成日讲啲烂 get 真系，哎呀，阿容你真系同佢做朋友。 你头先讲啲咩鬼嘢啊？负荷物移动机械啊，我嚟做咩噶？ 系开山同埋填海嘅建筑地盘就会有机会用到噶啦。 啊咁要操作呢啲係咩啊？负荷物移动机械有冇啲咩特别要注意嘅嘢㗎？好似好劲咁样喎。 梗係有啦，你学下你同学啦。 咩啊？ 如果使用负荷物移动机械唔妥当，可能会造成工伤意外，譬如机身翻侧啦、跌落坑啦、撞伤工人啦。你知唔知严重啲会死人㗎？ 啊，会死！阿哥，咁你使唔使转下工啊？你知㗎啦，爹哋妈咪返加拿大之前呢，我应承过佢要好好照顾你嘅，万一你有事嘅，咁点算啊？唔好让我担心、啊。 你快啲揾个男朋友咪得咯。不过以你资质，应该好难噶啦。 甜甜咁又唔使去转工嘅，只要清楚发生嘅问题原因之后，做足翻呢啲安全措施，咁就唔会有意外噶啦。 讲啊，二郎，哎呀，咁啊嗱，咁你话我知啊，如果咁讲咁容易啊，点解会有嗰啲啊涉及呢个负荷物移动机械嘅工业意外发生？头先阿哥仲话会哇咩机身翻侧会死人噶喎。 意外嘅嘢好难讲噶，你谂下，阿爸阿妈生咗我咁好嘅，都会有你出嚟噶嘛？ 阿哥， 意外嘅嘢好难解释嘅，系咯。嗱，我话你听啊，有阵时机械保养欠佳，操作员又唔合资格，工友对安全措施又欠缺认识，咁咪有意外咯。 系啊，法例规定咧，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嘅人一定系要年满18岁，必须要接受由劳工处处长认可嘅训练课程，同埋持有有效嘅证书先至得噶。 吓、啊，考翻张证书啊，都应该嘅。啊，考一张证书就可以操作咁多，头先你咁样乜机乜机乜机咁多种类嘅负荷物移动机械，着数啊！ 咁你就错啦，每一种嘅机械嘅操作方法都唔同噶，所以如果工友想拥有操作唔同嘅负荷物移动机械嘅资格咧，就需要考获唔同嘅证书噶。 冇错啦，你要记住，负荷物移动机械嗰啲负责人咧，一定要确保由佢指派操作机械嗰啲雇员咧，系要得到啊嗰种机械所属种类嘅训练课程，简单啲啦，俾嘢佢读啦，系。 哦，吓咁啊，好鬼麻烦，有咁多种类，有排。读一排考咪好多钱，我都明嘅。即系譬如 A 嗰部机咧，就要俾揾嘅 A 嘅证书，要考到 A 嘅证书先可以揸得咁样啊，系嘛？都唔难，不过有排考啫。 诶，讲紧嘅系人命嚟噶，梗系要严谨啲啦。 我讲下笑啫，唔使咁认真嘅。 呢啲嘢啊，真系唔讲得少噶。如果咧任何嘅雇主唔按照规例而揾咗一啲唔合资格嘅人去操作呢啲负荷物移动机械啊，系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以罚款50,000。 要罚钱噶，咁我作为老板咧，承建商真系要小心嘅，唔好咧立乱咧揾一啲唔合资格嘅工友去做嘢，又啱数噶噃。 系唔止老板同承建商要小心嘅，作为雇员嘅，如果冇受过训练又冇证书，而去操作呢一啲负荷物移动机械，根据规例，雇员喺冇合理解释情况之下，你最高都可以罚款10,000。 犀利噶，即系老板又要罚，个员工又要罚，明晒，即系话，即系如果大家咧未有持有有效嘅证书，就好快啲去参加认可嘅训练课程，考翻张证书。而身为雇主嘅，就要确保工友已经咧接受相关嘅训练，同埋咧已经持有有效嘅证书，先至好开工，咁就皆大欢喜 ，win win 双赢。 冇错啦， 唉，你哋两个慢慢倾。我入去换翻件渔网窄身裤先。 阿哥何必要咁样呢？ 哎呀， 喂，阿容，你都几犀利喎，识得利用我哥嗰份工嚟同佢打开话题。我见你两个倾得好投契啊！喂，唔使怕丑啦，我快啲约我哥去街啦。我唔会做电灯胆啦。 吓，点解我要约佢去街啊？ 你唔系中意佢嘅咩？如果唔系，你特登上嚟搵佢做咩啊？ 我同过你讲啦，我有个 project 系讲建筑工作㗎。系、我知你阿哥系做呢一行，先至上嚟搵佢倾一倾，睇下有冇啲资料可以加返落去份 project 度咋嘛。你唔好乱諗嘢啦。 吓、为份 project， 我仲以为你佢鍾意佢。 哎呀，我仲着唔着渔网裤好呢？ 阿哥唔使啦，食饭啦，阿哥。 吓、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危险多，做足安全措施先稳妥。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郑蓉。 另外呢，有一个由劳工处举办的货柜处理作业安全讲座2019要介绍给大家，在4月16号星期二下午2点去到5点半呢，在荃湾的悦来酒店5楼的宴会厅有这个免费讲座的，欢迎货柜和相关行业的前线员工、管理督导人员和安全从业员呢报名出席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24237437向劳工处的职业安全行动科查询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最惨，女主角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缘各自走，各死各。未去认清，更未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穿假天过。为何人倾刻，做什么都要一瞬，明明难忍多，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 些说穿它，就早些去休养。 计以前有十五楼养嘅牛牛，而家 有十三楼的大象郑融， 大笨象啫嘛，佢系郑融啊。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快啲读一下我哋啲留言先。 系啊，听众咧，大文就话啦，医疗券咧连西医啊都乱咁嚟嘅。佢以前咧冇医疗券咧，俾现金咧会俾两日药，睇下啱唔啱啊嗰阿婆。佢话有冇对症下药。佢话而家咧唔理咁多啊，有医疗券咧四日七日啦，系咁俾噶啦，唔啱都唔理噶啦。仲有开埋晒嗰啲咧所谓嘅补药、维他命啊等等。佢话每年咧每年度嘅一出医疗券咧。就唔好彩要睇医生咧，都要睇两三次咧，好似俾人劏咁样。 哎呀，咁啊 ，Wyman Wong 咧就话，佢话咧不如嗰啲视光师同埋眼镜店咧分开咁样两笪地方啦。咁同埋咧必须咧有政府嘅监管咧，咁就好啦。咁咧就如果你顾客咧就首先咧就去视光师嗰度咧就检查同埋验眼嘅，因为咧嗰啲诊所嗰啲仪器咧会充足啲啊嘛。咁然之后咧完成咗个报告咧，个顾客咧先即时。俾錢咧個就 配眼鏡還配眼鏡係 啦，分開兩笪地方，咁就可能會專業啲咯，清晰好多。 你會覺得唔方便咯？你想去配眼鏡嘅時候，一次過喺隔離最好。 但係唔係喎？頭先好似嗰個陳小姐話齋咧，佢視光師佢有埋睇下你有冇眼疾嘅喎。 咁但係你大部分嘅人，你唔係諗住去睇眼噶嘛？ 唔使擔心嘅，曾志豪。通常啊。开喺佢哋一定会开埋喺隔篱噶啦， 系 啊， 咁有个方面都 OK 啊。嗱，呢度有听众都系话啦，佢系一个视光师，佢话唔好开佢名，佢话佢有份，佢话个调查咧有啲歧视成分，佢话每一个消费计嘅，佢哋嘅价钱梗系高啦。佢话西医啊几百蚊睇一次，不过佢唔系睇一次就好咯。佢话佢哋视光师嘅服务咧系服务费加埋咧嗰啲视光用具，平均千几蚊都唔算贵，因为一副渐进镜啊最平都要。千几蚊，佢话你睇中医西医啊，每一次收费啊，咁你咪逐次计，咪仲贵。 系啊，嗱呢度有个靓风咧，佢就话啦，今日你哋讲嗰啲例子算有良心噶啦。佢话家中长者去配眼镜，佢话咧佢哋有专门咧长者而设嘅视光师。佢话咧佢估计就系头先陈女士讲嗰种啊，即系有牌嗰啲嚟嘅。结果咧恭喜发财啦，攞晒你5000蚊医疗券，再加现金2500 ，total 7500，冇错。咁即係话验眼连配眼镜加埋7500，恭喜发财。係啦。 哇，去到好盡喎。 好盡啦。 哇，咁俾你用咗医疗券你平咗5000㗎啦。係 呀。 但我都要攞2000几。 你咪要攞2000几出嚟㗎。 我而家唔係医眼喎，我只配眼镜咗喎。 係呀。咁有个阿渊呢佢就话啦，你问下嗰啲视光师。每一张单咧要收眼镜铺几多钱？究竟系眼镜铺狼死啲，定系佢哋个价狼死啲？佢根本咧几百个视光师就奇货可居，就系凭住啲医疗券咧，叫佢哋咧定一个验眼价同埋眼镜价钱。如果分开单要列明咧，就最好啦。你话你专业验眼收验眼费，配眼镜平贵，大家都可以各自选择咯。即系如果用翻呢个做方法嘅话咧，头先嗰个7500就可以唔发生啦。 系 我入嚟配眼镜，我知道眼镜系值2000蚊，我肯俾。 系 咁，我验眼要几多钱先？你讲定俾我听先啦。如果你讲到明俾我听话，我验眼要收你5000蚊嘅。咁、那个长者咪自己谂下你俾唔俾咯？ 系、 如果间间都系咁公开晒个价， 系啦，我咪走咯，我可以走噶嘛。 系啊，大家可以选择到一间相对你觉得 合理嘅， 咁我就嚟呢度咯。 即系除非你话佢哋夹埋啦。 即系话视光师收嘅费用系500蚊嘅每一次又咁样，咁就又另一计啦，系咪先？但系有听众咧打电话嚟咧就话啦，讲紧医疗券啊，佢话咧试过咧，佢系睇之前睇私家嘅，咁啊私家咧咁佢就收俾两日药，佢话咧去到。知道佢後來咧，佢有攞到醫療券咧嘅時候咧，佢話咧嗰個收嘅費用咧 double 咗啊！ 系啊，佢话佢冇讲实质价钱，佢话平时就咁睇私家两日药咧，就可能当300蚊。佢、知道佢有医疗券咧，佢话都系嗰啲药啫嘛，变咗收贵咗好多咯， 系 可能收500咯咁样咯，佢就话会咁样拖。 不过即系你谂下，有啲医生咧都会问你。你有冇买保险噶？ 系，我都 跟住你一定知道啦。点解要问你呢个问题呢？咁咪可能写得劲啲咯， 写大即系用尽少少咯， 系啊， 系啊。我呢度咧都有一个咧唔好嘅经历啊，就系 Michelle 啊，佢话咧佢试过咧同佢奶奶啊睇医生嘅时候咧。 个医生咧就夹硬咧俾咗部血糖机佢哋用，咁啊，因为你用医疗券啊嘛，咁佢就俾佢啦。但系最惨咧系咩咧？嗰部血糖机咧系旧噶，二手噶，仲要咧 俾钱买啊！ 俾钱买，原价咁样，部机咧又冇保养啦，冇血糖嗰啲试纸，你仲要再另外买，然之后咧就收咗你千几蚊。咁翻到去屋企咧，即系佢哋越谂就越觉得唔合理啦。咁咧就去同佢理论一下啦。但佢个医生又讲得好啱喎，喂，货物出门啊， 恕不退换。 我点知你系咪用过？你而家攞咗出去，你啊真系二手啦。 哇！咁 所以系咯，就话好衰咯。咁攞啲医疗券咁样乱开数。 系啊，呢度阿 Winter 咧，佢就话噶，有冇医疗券都好啦。佢话消费者咧都要负翻一定责任嘅。譬如咧睇中医睇西医专科咧，佢话都会揾啲朋友介绍过，或者陪埋父母去啦。咁啊，如果自己要了解咗收费先，因为无论去到做化验或者俾特效药或者配咩眼镜都好咧，都要得到用家同意先可以俾钱噶嘛。佢话如果系长者去配眼镜嘅，你咪陪埋佢去咯。如果父母坚持自己去嘅，你同佢讲声咯，太贵嘅就走啦。即系其实你可以问定先噶嘛。佢话咧，当医疗券到期嘅时候咧，长者可能有个心态咧，就系话政府又唔会收翻嘅，咁不如我就一次过配几副眼镜啦，横掂都系嚟用晒佢啦。嗱，佢话呢啲叫做贪，咁我觉得呢啲叫做物尽其用。你一系就眼白白见住嗰四千蚊见财化水，系啦，即系系啦，冇用噶嘛。如果唔系咁我赔咗佢咯，就系咁啦。 睇睇你自己想消费喺边方面。 你话有得买菠萝包，我买菠萝包添啊， 系咪？系啦。今晚咧，朱就话啦，渐进镜片咧，佢配开大概价钱咧，千五至千六，唔知贵定平。咁啊 ，Gary 就话啦，问题头先有个听众就讲紧话啊，配副眼镜好贵，佢话佢又要加埋全视线，佢嗰啲唔贵唔买嘅功能，咁梗系贵啦个副眼镜。咁啊 ，Bobo 就话啦，平过咧，佢话好平，佢话佢冇医疗券啊，佢配渐进镜片都要五六千，佢话渐进嗰啲真系好贵噶，咁样咯。 哇， 真系好贵啊！ 渐进嘅意思系咩啊？个价钱渐进多， 系啊，好大镬啊，咁样。 所以即系好似听众话斋咧，其实个问题唔系净系个医疗券，而系咁你有冇都加格价，自己都睇清楚，佢收得贵嘅，你快啲走， 系， 唔好俾佢掠咗你嗰啲水。 尽管知道男人变幻无定，无数女人都有罪名，名字叫动情，即使惨痛回忆令我不再想积极，缘分偏偏回来又试探我心境，愿我无悔地爱人，做信任有什么抱憾，像这刺猬偷生，问谁敢低手一吻，全部怕受伤，怕被行近，只恐怕我们都要变的能的人，如何能分享暖暖体温，愿我无悔地爱人，继续信任 星期每日爱的森林啊吓，我哋希望你喺呢个森林里边咧，真系个个都有爱心啦。 系啊，希望大树咧系遮阴啦，系保护嘅，唔系害你嘅。 你有冇医疗券啊？无论有定冇都好，都要够钟食 lunch 啦。听日再见， 拜拜。